早晨，早晨，朝早6:09嘅早上，咁啊，见到喺我哋个天气板上边咧，咁啊都有啲嘅警告啊，转头再同大家睇睇嘅。咁啊，先欢迎各位听众啦，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6月24日星期一，农历嘅5月19日嘅早上嚟嘅，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头先提及过有啲天气嘅警示俾大家啦，嗱，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15，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见到白元浩小白翻工嘅时候啦，咁我自己都其实我都怕热嘅。即系大部分嘅男仔都怕热嘅咧。我识嗰啲即系都有几多都怕热噶吓。咁啊好啦，咁啊呢个题外话。咁啊，但系都见到朝头早嘅时候都感觉得到嗰个嘅热气啊。咁啊，所以你话早上嘅时候啦，咁啊又有雨又有热嘅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今天咧都系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千祈就唔好热亲啊！你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突然间谂翻起之前咧，咁啊，废天王又嚟过香港，边位废天王啊？四大天王冇一个废天王、啊，废天王就讲紧咧网球界嘅天王就费达拿、啊，咁佢咧就闪咗下喺香港，咁啊拎住啲。藥房嘅袋啦，唔知入邊買咩咁，但係佢原來喺香港咧，咁啊佢自己其中有份嘅一啲嘅生意咁，都喺香港咧就有建立咁樣。好啦，咁佢咧都係一位非常之成功嘅網球選手，叫得做廢天王，咁當然勁啦。佢不斷咧就喺度探索人生啊，因為佢要不斷要了解到底自己嗰個嘅人生嘅目標係啲乜嘢咧。而佢好細個開始咧，佢都已經咧就係好努力去到處理自己網球嘅工作。但係其實佢最初嘅時候佢係踢波嘅，咁啊踢足球咁俾人話你唔掂，跟住佢就轉戰咗網球啦。啊，估唔到咧轉戰網球之後佢得到一個巨大嘅勝利啊！系啊，佢之前系9岁嘅时候加入呢个足球队啦，咁啊认清咗自己嘅方向之后，佢12岁亦都开始咧就系正式就挑战网球啦。咁喺网球嘅时候，咁啊当然系非常之用功啦。咁有好多人都会话俾佢，即系同佢讲话，你天生系一个网球嘅选手，无论体魄定还是你速度、你嘅力量、你嘅智慧，都系好适合用喺网球上边。咁佢当然亦都既然都系贵为天王啦，咁佢净系话到。可能呢啲都系佢自己先决嘅条件，咁但系佢每一场嘅比赛，佢亦都会用尽120% 嘅努力，去到好好地咧，去到做好每一个嘅每一场嘅比赛。但系佢有一句说话，佢好想同各位朋友讲嘅，就系话，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嘅成就系毫不费力就能够得到佢嘅成功嘅话咧，呢一句说话肯定系呃人嘅。咁所以我哋就会知道，任何一位嘅朋友，就算佢同你讲个考试我冇读过书啊，但系佢考第一嘅话咧。其实佢都系欺骗紧你，咁佢平时嘅用功，亦都系代表咗佢唔系考试嘅时候先至能够抱佛脚，但系佢一定系一个有用功嘅人，先至可以取得成功。你想飞上天嘅用功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6:16一首嘅作品《Super Moments》飞啊，喺昨天晚上嘅第45嘅十大中文金曲啊，我哋嘅音乐盛典上面咧，咁啊都会见得到《Super Moments》有一个精彩嘅演出啦。佢哋嘅作品叫做《飞》。 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望一望咯，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今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咁啊随后两三日咧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天气咧就渐转酷热，唔系嘛，都已经酷热噶咯。仲漸轉酷熱，好啦，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7%，雷暴警告生效緊，酷熱天氣警告都係生效緊嘅，咁啊29度啊嚇，朝頭早咧我都覺得係熱噶啦，咁啊但係唔緊要，一定有辦法克服佢嘅。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要多啲留意住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嗰啲特別嘅警告啊，咁啊提醒住大家啦。好啦，今日想同大家揭揭报纸嘅时间咧，揾到一个关于济公。济公咧就系家传户晓嘅一个神僧嚟嘅，咁啊形象咧深入民心噶啦。今日24号啦，咁啊其实喺寻日嘅时候见到多个嘅宗教团体，亦都咧就举办到呢个活动。咁啊目的咧，今次嘅目的咧就主要弘扬中华文化，同埋咧就传承一个叫做济公精神。咁啊超过730位嘅身穿咧就八款济公服配件嘅济公。即系男女老幼咁样，你见到好多小朋友都系扮济公噶吓。好啦，咁啊见到佢哋同时登场啦，亦都咧打破咗啊2019年339个人同时穿上济公服嘅一个纪录嚟噶。咁啊获得健力士官方机构代表确认，以及咧就颁赠证书，劲最多济公系你哋。好啦，咁啊730位啊嚟自学校啦、地区组织啦、宗教团体嘅人士，咁啊着上咧就8项指定嘅济公服。8项指定嘅祭公服，如果你问我嘅话，我都可能就都几样嘅啫。好啦，包括啲咩咧？一齐睇睇咯，祭公帽啦、祭公嘅衫啦、裤啦、啊布腰带啦、佛珠啦、线啦、祭公袋啦、布鞋同埋一个葫芦。啊，佢哋同时间登场，于是乎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啦。老实讲系劲嘅，咁啊佢哋更加咧就话到啦，祭公传说啦所记载嘅呢个故事。蕴含咗巨大嘅中华文化，咁亦都被引以为题啦，创作咗好多唔同嘅电影啦，以及咧就歌曲噶。咁希望咧就济公嘅传说咧，咁啊当其时都话翻喺2006年，其实亦都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嘅项目名录嚟噶啦。咁而济公啊，咁啊亦都咧就喺香港嗰度咧，有好多人咧就觉得咧佢呢一种精神咧系非常之可嘉。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嘅活动咧几有意思啊！最紧要咧就将中华文化咧咁啊继续咧就传扬开去。咁其实好多外国人对我哋中华文化都非常之有兴趣添嘅。 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宁愿把希望与暗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衷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Kis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已。Say you love me，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畏迟，活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愁，多痕痒的迁就，快清清楚楚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原意，你也有你过 kill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已。 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听我心底的故事。 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 各有想象是否可以。 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可我走心的意是会别再纠缠，来年仍为是恋，妒忌落寞再 一首作品是 Jenny 李恒毅的音乐作品《告别煤气灯》。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虽然咧，而家对于好多人的士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啊，或者咧就想法啦。我自己咧，如果你话搭的士嘅时候咧，我亦都碰过好多嘅叫的士嘅车长啦。其实我真心觉得佢哋咧礼貌好啦，亦都咧就系好有好同你好 friendly 咁样嘅。咁服务亦都唔真系，我觉得都几好啊吓。咁可能我就好彩。咁我自己咧，如果你搭的士嘅时候咧，有阵时都可能会选择一啲，都会唔会咧就可以揾到佢哋嘅服务嘅？因为有阵时我自己住得太偏远啦，突然之间咧拿起手想要的士嘅服务嘅话咧，都真系好微嘅机会先至会喺屋企附近咧就见得到嘅。咁但系见得到咧，其实的士业界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调查，咁啊但满意度方面咧就好坏参半啦。佢哋话到咧就如果咧。是同樣的車資的話呢，咁根據一啲嘅最新嘅調查就話到啦，有超過五成人會優先考慮呢就係一啲嘅預約嘅叫做的士服務嘅。咁的而且確係有關的士嘅調查呢有相當之多啦，咁亦都呢就係講法亦都唔一樣。咁所以呢最想表達幾樣嘢呢就話譬如大家政府亦都話到啦，咁遲啲就會交代返呢就係網約的士個研究結果。咁雖然呢就未必有一個嘅定論，咁但係起碼呢就希望可以搵多啲辦法呢就幫忙一下業界或者呢一啲從事呢就係叫做運輸業嘅朋友，點樣可以優化佢哋嘅工作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啊。好人好事喺的士上面咧，其实亦都有发生唔少嘅。咁例如有好多朋友都有试过咧，就系唔见咗嘢，或者留低咗一啲嘅自己私人物品喺的士嗰度。咁我哋一般人最常谂嘅办法就系你 call 翻的士啦，的士司机知道嘅车牌嘅话咧，你就可以打翻去台嗰度问下呢一架车嘅车牌到底个电话号码联络方面系点样，想揾翻自己嘅失物。嗱，喺呢个真人真事，咁有我自己有唔少嘅朋友咧，都有试过咧的士上面遗失物品嘅，咁我都好彩可以联络翻嗰位司机，咁佢哋咧亦都咧就有送翻嗰个嘅物件咧就去俾翻我哋嘅朋友嘅，咁但系我朋友就话俾翻钱你啦咁样，咁佢哋都话其实都唔使啦，因为佢特登咧佢唔会即刻送翻俾你嘅，但佢就话俾你听佢大概几时咧会途经我朋友所在嘅地方，咁可以顺便咧咁啊帮佢咧就俾翻一啲嘅失物佢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做法都系好事嚟嘅，唔系话下下讲钱嘅，咁如果你真系好赶时间嘅，咁可能金钱系一个解决办法啦，咁但系有阵时好多的士司机都会觉得唔使嘥啲无谓钱啦，我行开行埋见到嘅，咁咪俾翻你咯，所以呢个世界上咧有非常之多好人，咁每一日都喺度做紧一啲好嘅人同埋好嘅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 餐台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记，没发现这小事？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 会怀念同床，但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眼中望见。能关心他好选，是你目下另有重要的事。一生最爱何时起，不足挂齿，这家私会痛，但已无人想知。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但二人却偏偏最远。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对他未变，还给他几秒钟我与温暖。爱到达某天，想经过沸点，往慢磨蚀了沦为渣。 一首作品，它是来自 Jeffrey 魏俊生的家私。29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陪着各位，转头 Vicky 都在这里。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元朗至深圳的40万伏特价空供电系统，寻日凌晨发生电压骤降事故，机电工程署非常关注，将会成立专责小组，严肃跟进中电提出的改善计划。對於中電解釋懷疑電壓驟降是因為雷暴警告期間架空供電系統受到不穩定天氣影響，機電署表示專責小組除了確保中電會落實各項改善措施，亦都會審視中電推行措施的時間表是否可以加快，以及還有沒有額外措施可以協助強化供電系統抵禦惡劣天氣的能力。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多宗针对宗教场所和警方的袭击，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包括七名警察、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名教堂保安，另外有超过十人受伤，至少六名枪手被击毙。当局说事发在达吉斯坦最大城市马哈奇拉卡，是发生在最大城市马哈奇卡拉和沿海城市杰尔宾特，襲擊目標包括東正教教堂、猶太教堂和警方檢查站，有教堂遇襲之後起火。俄羅斯反恐部門說，針對杰尔宾特槍手的行動已經完成，在馬哈奇卡拉的行動仍然繼續。達吉斯坦領導人梅利科夫指襲擊者的身份不明，又指他們試圖破壞社會局勢的穩定， 俄羅斯傳媒引述執法部門指，涉案槍手是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支持者，但就沒有提及組織的名稱。俄羅斯表示，位於克里米亞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爾遭到烏克蘭導彈襲擊，造成5人死亡，超過150人受傷，死傷者包括多名兒童。克里米亞當局宣布星期一為哀悼日。俄羅斯國防部指，烏克蘭在襲擊之中使用了5枚由美國供應和配備集束彈頭的戰術導彈，其中4枚被俄方防空系統擊落，另一枚導彈在城市上空爆炸，導致多名平民傷亡。由於是美國專家根據美方衛星偵察數據對戰術導彈輸入飛行任務，因此美國要為這宗襲擊負上主要責任。總統普京已經就事件對遇難者的家屬表示哀悼。俄羅斯外交部批評烏克蘭故意選在聖三一節這個重大節日發動襲擊，認為是對俄羅斯文化和東正教以及基督教的仇恨。新華社引述也門海軍一名軍官報道，懸掛科摩羅國旗的黎凡特號運油輪星期日下午在也門東南部海域突然入水，船員搶修無果之後被迫棄船，在附近海域航行的另一艘運油輪已經到場，將黎凡特號的19名船員全部救起。報道又引述這名軍官指，目前黎凡特號運油輪已經湧入大量海水，隨時可能沉沒，但是官員沒有透露運油輪入水的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六步我就嚟赢噶啦，耶、yeah, ！真系六啊！ 又系你爸爸赢嘅，我唔玩啊！ 爷爷唔好咁啦，玩游戏梗系有输赢噶啦，过程玩得开心都好紧要噶。 阿女讲得好啊！ 一家人就系要互相鼓励，胜不骄，败不馁啦。呢一啲咪好家风咯。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康庄，大城市小故事，好家风故事都喺晒呢度。 Hello， 朋友。 在香港遇见的印度人很多都会叫我们做 朋友， 但我们又有几认识这班印度裔的朋友呢？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季，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探索在港印度人怎样融入华人社会，了解他们对传统宗教有什么看法，以及在香港商业与教育领域的成功之道。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Good morning， 不是英文台，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六月二十四号，六点三十七分了噃。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八点十五分。注意诚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我由大西北好好天，蓝天白云，到去到啱啱广播道嗰边，哇，好大雨！所以每个地区嘅天气都唔同嘅。出门口之前咧，记得 check 清楚，无论系你屋企又好，定系途中沿途嘅天气都好，甚至系公司嗰度嘅天气，都要好好留意住。做好准备。好，六点三十八分，小白都在这里。早晨，小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是啊，一听就知道不是英文台。 哇，我听到 Good morning。 做什么？ 就即刻好想揼骨。 关咩事啊？当然呢个开心鬼都系用骨魔领噶嘛， 魔领 系啦， 好靓啊！ 系啊，啲old school嘢。 但系我同啲 friend 都会有阵时咁样讲。 系咩？我反而我同啲 friend 冇讲噶。 系咩？ 系啊。 点解嘅？我唔知道，每个年代唔同，我都有好多唔同嘅歪音字，好好笑嘅同啲。 我同啲 friend 就通常嗌喂咁咯。 我同我中学同学咧，我哋有一个花统称嘅，我哋叫中学同学。中学咧系一个学个学啊，即系一个好似个兜咁样。点解咧？因为我哋以前中学嘅时候咧，个女仔咧 都系 平音啊， 哦， 好似个爷学咁样。跟住我哋咧，而家成日叫翻我哋个 group 名咧，都系中学同学，好似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嗰个拼音，都要带个学喺个头度。 咁啊，似而家嗰个跳舞嗰个组合咁咯，日本嗰、那个。 吓、啊，边个啊？ 日本系、哦、啊。 咁但系我哋长头发噶嘛， 啊、 我哋长头发系会扎辫嘅，咁、哦、所以又唔系咁嘅。嗱，今朝咧都见到啦，嗱，天气咧都系热噶啦。咁啊，日间短暂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嗱，酷热呢一个字咧就真系令人怕怕啦，因为喺酷热嘅时候咧，最怕系啲咩啊？有啲咩系最怕嘅你？ 出汗咯、 啊，除咗出汗， 不过出汗都梗噶啦，其实 系梗 系啊。咁因为其实我就算热咧，我呢几日都仲有 keep 住去跑步都有。系啦，咁 已经好懒。 吓、啊，唔系， 我已经留喺屋企啦。我已经觉得，哇，喐一喐咧，出去三十秒已经好似出晒汗咁样。 哦，不 过我平时真系做嘢嘅时候，外景咧，我真系差唔多半日都喺出边嘅。 系， 所以一放工我就啊，好想。 不过两样嘢嚟嘅，咁你翻工嘅时候，你外景咧，嗰啲就系只系晒咯，咁就唔同你做运动。 但已经湿透啦嘛， 做运动嗰啲叫系因为大氧啊嘛。 系，咁又 咁呢个系好大的分别嚟嘅，即系有冇大氧咁就在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其實都唔係好建議嘅。大家出去做運動，最緊要就係適可而止咯。 嗯，同埋睇翻自己嘅身體咯。 係咯， 係啦。如果你真係 見暈啦， 係啦 ，feel 到中暑，就唔好繼續啦。 係啊， 係啦。如果唔係，我都擔心。 係咯，即刻穩定呢類 嘢。係啦，咁其實喺夏天嘅時候咧，我自己就出汗都唔算係 number one 最驚嘅、最怕咧就係啲小昆蟲。 哦， 我係好驚。 有咩昆蟲你係最驚嘅咧？螳螂，你街見到螳螂，你驚唔驚？ 佢唔好搞我就得啦，即系如果飞曱甴咧，佢唔飞埋嚟咧，我 OK 嘅，即系我唔搞你，你唔好搞我。 哦， 系啦， 我一时都见到都系飞蟑螂啊，系啊，跟住我打 tennis 咁，嘣咁样咯，中咗 电蚊拍嗰啲啊，系咪啊？电蚊拍 嗰日嗰日唔系攞电蚊拍噶， 攞咩报纸啊？ 嗰日 电话 吓、啊？ 你个电话 嗰日攞嗰啲，因为报紧线啊嘛，攞把线啊。飞达啦！ 嗱，如果你讲飞嘅嘢咧，嗰啲飞蚁我都好惊。你知唔知我曾经喺屋企，我谂几秒之内啦， 飞咗三十几只飞蚁入屋企。 哦，咁点算啊？ 吓，咁咪即刻我啲狗咧已经系追住，唔知做咩事追住佢哋望住咧又唔吠，帮手捉。啊、我咪即刻攞电蚊拍出嚟，拍得几多得几多咯。咁、哦、不过啲飞蚁咧，佢又唔系真系即系佢好快瓜啊，系咪？佢好快跌咗落地下。咁、啊、所以我就冇咁惊嘅。 嗯 系啦，咁但系嗰 又嗰啲摆盆水喺露台嗰啲方法 系啦，之前都有讲过啦。但系嗰阵时啱啱搬入村屋咧、啊，始终系唔系好识呢啲嘢，系、 嗯、 啦，亦都冇谂过。哇！我真系拧一拧个头，点解我 闹佢咧？试下闹佢，仲飞入嚟，走走咁样闹走佢。 等阵佢哋喺度喊，做咩咁我啫？ 闹走啲飞蚁，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系因为咧蚊啊，其实喺呢一啲咁热嘅天气咧，其实佢都会繁殖得好快啦，然之后生长得好快啦，咁会令到我咧自己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坊间嘅一啲防蚊措施，我都会喺屋企有用嘅、嗯，我甚至自己咧系会去药材铺咧买嗰啲艾草啊。我是自己在度磨咯，因为艾草整嗰啲蚊香，我啲狗咧，冇咁即系因为其他嗰啲坊间嘅蚊香、啊、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喺入边， 即系电蚊香嗰啲，你都会担心， 系啦，会担心嘅。咁但系如果自己整艾草纯天然嘅艾草咧，我就咁系好简单嘅，就系攞艾草磨，因为干噶嘛，艾草磨到咧变咗嗰条环咧就唔要。系啦，硬嘅款就唔要，咁啊留翻嗰、那个要加水嘅 ，keep 住磨嘅时候加水嘅、嗯，好似一个泥胶咁。 你唔直接啲叫佢哋自己揿死只蚊， 佢哋唔理啊，同埋啲蚊会咬我啲狗啊， 咁 咬到肿晒。 行过嚟嘅时候咪一嘢 冇噶，佢哋好蠢猪咁样，净系望住啲蚊飞来飞去，哦、但系佢唔会用手好似啲蚊，好似啲猫咁样咧拍，唔会噶。 我屋企啲狗狗都会噶， 咁叻嘅， 系啊， 系咪我要 train 下嗰啲？ 你唔去帮佢处理啲蚊咧，佢自己就会处理噶啦。 可能自己咬咗。 你太纵佢哋啦。 唔系啊，系啲蚊成日夜晚嚟咬我啊，咬到我半夜醒、啊。 咁你咪叫啲狗狗一齐对付埋啲蚊咯。 可能佢唔好睬我，我要瞓觉咁样。系咁，原来咧最近啊，喺呢一个美国啊，有个科学家咧都有讲啊，就系、是、话原来咧。除了我哋有唔同嘅防蚊措施用咗之外咧，都有好多咧就系关于颜色上面咧，啲蚊究竟系。中意啲咩颜色？ 中意深色嗰啲嘛？ 中意啲咩颜色吸引？就系、是、有啲唔系啦。咁佢话啦，佢话原来咧最近就有个发现，佢话有啲颜色咧系特别吸蚊嘅。我相信红色一定系啦、嗯，大家都估到噶啦。因为我哋人嘅皮肤系会散发咗个强烈嘅红色嘅特征嘅，即系但系佢会透过嗰啲红外线咁样佢啲感应咧，见到我哋红色噶嘛。所以红色嘅咧衫咧。是吸引他们的。那你刚刚又说了是不是深色呢黑色是的。 嗯。 那但是原来橙色和青色呢都是吸引他们的。哦、青色呢是介乎蓝色和绿色之间。 嗯。 原来这些颜色呢在他们的实验来讲呢他们都会比较吸引的。嗯。那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不是橙色 是不是大自然的这色。 佢呢个报告就冇讲到点解，佢净系话橙色、黑色、红色和青色呢是比较吸引他们。但是你刚刚说呢是不是接近大自然呢？诶，但是反而啲蚊会忽略咩颜色呢？是绿色的。大自然的颜色，因为绿色和青色是有少少分别的。 是 的，真的有一线之差的。他说呢啲蚊是会忽略绿色、紫色、蓝色和白色。 紫色 ignore 佢应该啦。 为什么？ 因为本身紫色是很难整出来的。 是的，是的，甚至大自然都很难见到有一款颜色。 本身是紫色的。 是紫色。系啦，咁啊，除咗有啲生果好接近深红，啊、然之后黑黑地、淤淤地，好似见到系紫色咁样咯。咁但系原来佢就话啦，啲蚊咧系会忽略绿色、 嗯、 紫色、蓝色同埋白色噶。咁、嗯、所以如果你今日你白色啦，我就黑色啦、嗯，就我就吸引啦。咁、 哦、 如果你蓝色咧，就可以防止到啲蚊。咁所以原来咧，就可以喺衣着上面咧，就系啱啱你话啊，浅色都啱咗少少嘅。即系如果系真系白色嘅话咧，或者浅蓝色嘅话咧，咁都可以防止到啲蚊。我觉得如果大家今日喺出门口嘅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即系点样去好好咁样去穿搭嘅话咧，我觉得不如尝试一下。你记唔记得啱啱有边几款颜色啊？ 白色咯，白色就防蚊啊嘛。 系。 哦， 转个头，点解啊？白色、蓝色、紫色、绿色呢啲蚊咧都系睇唔到嘅，忽略嘅。如果你着红色、橙色、

嘅面型咯。 係因為咧，我想同聽眾們講解一下我塊面係啦，因為我咧呢一、這個角位咧，呢、這個叫咩腮骨位咧，係幾角嘅，我係幾明顯嘅，係啦。但同一時間，我塊面又唔算勁長，咩叫長同短咧？其實 短面型嘅面型，多數都可能方面型啦，或者圓面型。 嗯， 咁點為之短呢？因為我哋可以好主觀地望一望視覺效果望落去，自己都判斷到啦。但如果係話想有啲技巧，又點樣判斷呢？就係、是、你試下擺隻手指喺額頭，眉毛與髮線嘅之間，你擺到幾多隻手指？咁我額頭比較闊、比較高，我擺咗四隻半嘅。 我差唔多喎。係啊，我真係有喎。 係啦，如果你額頭比較高、比較闊，同埋你下巴比較短、唔明顯，所以我下巴好長嘅。 嗯， 但我唔係嗰啲蝦餃仔蝦米，係啦，咁所以我屬於長面型嘅，咁長面型都有分可能八角形啊，或者唔同嘅類別啦，咁我哋用啲形狀去判別咧，就是、可能正方形或者圓面型嘅人咧，多數都係偏向短面型嘅，短身啲嘅，所以我哋要試個效果，要點樣化一個好啲嘅妝容，令到我哋會靚啲咧，或者上鏡啲咧，影相出嚟好睇啲咧，咁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化妝技巧啦，當然係。 通常我哋呢啲化妝技巧籠統啲嚟講，我哋反而會強調呢一種，譬如充滿棱角嘅感覺啊，定係話其實我反而係弱化嗰個棱角咧？ 我哋要弱化佢啦。 係。 我哋望落去個感覺咧，骨感冇咁強，因為始終面型同埋我哋五官嘅立體感係唔一樣嘅。即係當然你可以方面型或者圓面型，但係可能五官好立體，個鼻好高，個雙眼皮好深咁樣都可以嘅。我哋唔可以話。講一定話方形面係一個頸骨一定好高嘅，未必係，甚至你都算頸骨唔係好高的。 係啊， 係啦。 所以我成日見到網上面啲人喺度講話，嗱方面型有咩特點呢？就係、是、頸骨會好高啦，個鼻就會扁啲嘅。即係我每次睇啊，咁 唔算啦，你唔算。 我就諗咗好啦，咁我係咩啊？咁樣。 所以你係面型算係方形，方面嘅人咧，你發覺都係個腮骨位比較明顯。正面望啦，記住正面望，因為其實你側邊打側可能有唔覺嘅。 唔係個我都好覺嘅，我係全靠呢個頭髮 遮住咗，遮住咗 係啊，遮遮咁，所以其實咁除咗即係妝容之外，好似個頭髮都有啲幫助 的。有嘅，咁我哋要喺髮型方面，我先唔講長度先啦，咁講劉海啦，我見到全仔你都係露翻個額頭出嚟係啱嘅，即係有啲人會好興我要平音，要遮蓋個額頭嘅，咁因為如果你遮住咗個額頭咧，發覺咧你塊面淨係露咗眉以下個位置咧，就會視覺效果又係短咗。 係啊， 即係你唔可以，因為我哋成個感覺就係希望我哋用髮型同化妝令到你塊面拉長啲嘛。 嗯， 亦係書本上面講，或者化妝書上面都講話，其實最好嘅面型或者最適合上妝嘅面型係鵝蛋型嘛。 係啦， 咁我哋梗係想用我哋嘅化妝技巧啦，令到化到鵝蛋型面型咁樣咯。 係，同埋我都覺得如果你撇音太過口實咧，係好似將你成個重點擺咗去你嗰個腮骨位咁樣。 係啦，望落去睇到啦嘛。同埋你有個秘訣嘅，你頭先自己話，啲頭髮要遮住呢、這個。 係啊，我一定係將我側邊嗰兩隻頭髮一定要完全地覆蓋到我個腮骨位嘅，無論我係扎起啦，定係放個頭髮落嚟啦。 你中學的年代不是應該都要扎辮嘅咩？類似 係啊，咁冇噶啦，嗰陣時就唔係太靚咯，唯有一定是利用頭髮去遮蓋嘅，係啦。咁另外咧，亦都想問一下啦，如果是咁樣嘅話，其實我哋當我哋化妝嘅時候，我哋係咪都需要透過底妝去做一少少嘅調整呢？ 因為始終是皮膚嘅質素問題。所以我覺得底妝不會很特別著重咯，即係如你有光澤感嘅底妝，或者你是霧面嘅底妝，都不會影響到佢面型咯。 哦，但反而是不是說用一些譬如深一度色的底妝產品都可以做到一些陰影的效果？ 因為我們怎樣可以用化妝去方法去令到塊面拉長，那可以底妝難一點的，底妝當然你可以做一些輪廓修飾的效果下去啦，即你可以用深一度的粉底去做一些陰影的位置啦，所以我們都是用陰影去做， 還 有我們要線條感，如果你線條感太強烈的時候你個因為你面部望去正面你塊面有角啊，有棱角的位置咧，唔建議個妝容太多線條同埋角位。 即係點啊？ 之後你個眉峰起角，之後眼線拉得好長，有個眼線咪好中意後面有個三角形仔嘅，即係你個三角形拉得好長，之後你個唇峰畫到好尖，係啦，即係成個感覺角位好多。 是， 所以我哋應該用翻啲線條感比較柔和啲， 流暢啲， 流暢啲嘅，同埋色調唔會用得咁強烈，即可能會用翻啲又唔叫粉色系嘅，即係你唔會用啲好彩度或者好鮮色顏色咯，即係或者你唔會 飽和度唔會話 太高嘅， 唔好太 strong 嘅顏色， 即係唔好用鮮藍色啊。 但相反又調翻轉喎，如果你係圓面咧，因為你塊面已經好多肉，即係好多好飽滿嘅骨膠原，係啦。咁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翻啲強烈啲嘅線條感去幫助你塊面，因為本身已經好圓啦，塊面圓咕碌咁樣，即係可能好飽滿嘅蘋果肌。呢、這個時候你就不妨試下將你嘅眉峰畫高少少，或者起角。 嗯、 可以起翻個角出嚟，所以你面要見到一啲尖圍啦，即係你望到落去，咦有啲線條感強啲嘅，起角嘅感覺。 哦，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譬如我哋陰影嘅部分，嗯、我哋應該係點樣著重，或者光影嘅部分，我哋應該係點樣做呢？ 咁如果方面嘅女士咧，我哋建議喺頸骨對落嘅位置，好多女仔咪好中意影相嘅時候咁樣揞住塊面嘅。 係啊，即係朵花咁樣， 朵花咁樣遮住我哋面頰兩邊噶嘛。咁其實我哋呢個位置係可以用翻俾你深色嘅產品去做， 哦、 即係俾你膚色深色少少，試個效果之後有個自然嘅陰影喺度。 係咯，係喎。 係啦，咁可能遮住咁樣咯。即試個效果啫， 即係佢意思就係我哋整朵花嘅時候咧，我哋擺隻手喺塊面度， 面兩下係啦， 係兩嗰個面珠燈嗰個位置嘅時候，嗰、嗯那個位咧，其實我哋 exactly 就可以加翻啲陰影。 係啦，咁有好多方法做噶嘛，你可以底妝粉底做又得，你陰影粉做都冇問題。 嗯， 係啦，同埋魚面型，假設如果你係露額頭嘅。你發覺額頭好短身嘅時候點算啊？咁呢個時候咧，你就打多啲光影喺我哋飽滿我哋嘅額頭， 嗯、 即係我哋額頭 T 字或呢個位置打光亮啲，可以做到一個視覺效果，就會膨脹啲，個額頭就會拉高咗咯，係、哦、咯。 係，咁但係譬如個胭脂嘅顏色，頭先就講到話眼影嘅顏色就唔好用啲飽紅度咁高啦。咁、嗯、啊，胭脂係咪都一樣？ 我覺得用翻自然色嘅胭脂，即係例如話橙橙紅，而家呢幾年都好流 行。 咁、嗯、但係擺位方面咧？圓面型同埋方面型嘅女士咧，都比較偏短面型噶嘛，短身啲嘅、嗯，不妨試下將個胭脂向打斜發展。咩叫打斜呢、嗯、即係正常我哋女仔笑一笑咁喺個蘋果肌度加啲胭脂顏色啦。咁、嗯、但係其實呢個時候咧，不妨將個胭脂笑完之後向你嘅 雲 頂拉上去，掃上去，掃少少顏色上去。咁望落去正面望落去，船仔你咧，你塊面就會向上斜斜地發展咗。 係啦，咁就好似長咗喎。 係啦，咁啊效果長啲咯。 咁但係譬如我哋嗰個唇妝嘅顏色有冇話有啲咩都係避免嘅咧？ 頭先都講到啦，如果你本身係可能個頸骨或者係腮骨係比較強咧，不妨將啲線條感減低嘛、 嗯。 所以我就唔建議你嘅唇妝咧係好實淨嘅唇妝，即係例如話你唔會用唇線筆畫完好利落嘅唇峰，再用啲好飽和度好高再霧面嘅大紅色嘅唇膏畫。 嗯， 咁當然睇翻妝感同埋衣著配搭啦，係咪先？ 嗯， 即係如果假設你係今日去一個好重要嘅 party， 你梗係可能化翻啲濃啲嘅妝。係。係。咁但係相反咧，我就建議如果真係圓面型比較有肉感啲嘅女士嘅面咧，我就不妨建議畫翻個唇峰出嚟。 哦。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唔同嘅面型係要有唔同嘅技巧， 有啲學問， 係有啲學問嘅喎。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可以揾翻知道翻自己咩面型嘅時候咧，揾翻一個適合嘅妝容咧，就可以做得非常之好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傾啦，拜拜。 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9嘅时候啦。咁啊，虽然我哋个宣传声带就话唔知会唔会塞车啊咁样啦。咁啊，而家出边就唔知会唔会塞车啦，要问 Didi 啦。咁但系交通方面咧，要问 Didi 咧，天气方面咧就真系。煩得滯啊！點解咁講咧？晨早流落酷熱天氣警告都生效， 係啦， 哇，都真係熱喎！而家咁，所以即係各位嘅朋友啊，翻工翻學，翻學都仲有朋友翻6:24啦。咁啊，翻學嘅時候都可能要諗下。 即係喺路途上面點樣散一散熱啊？ 嗯，係 啦， 帶把扇出街啊， 帶扇啦。雖然中醫就 水咧，水真係好緊要。 中醫就冇 得 叫人飲凍飲嘅，不過呢排我可能都要同中醫講真係好熱喎。係啦，要諗下計先得啊，散熱嘅。好，直播室入邊咧有白元同小白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 係啦，交通天文台亦都有 Didi 喺度嘅。早晨 ，Didi。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早晨 ，Didi。 係啦，咁啊，天氣方面轉頭又睇啦。咁但係而家咧就交通方面就 Didi 同我哋望一望先。 系啊，不过天气嗰度咧，我想讲少少。今朝早我翻工咧，哇！之前咧落咗阵非常非常之大嘅雨啊，好彩我避过咗啫。个地下湿到不得了，跟住我今朝早 我翻工嘅时候其实都有落雨噶， 但系落得唔系好大啊嘛，可能但系清洁姐姐同我讲啦，就算唔系清洁姐姐同我讲啦，睇到地面嗰种湿嘅程度，因为有少少氹少少氹，你知道咧嗰一下嘅雨 系 好大嘅。咁好彩啦，我翻到嚟避过咗，咁所以咧大家唔好见到有太阳嘅话咧唔带遮出街，可以中招。 最阴功咧就系而家即系又落完雨。有酷熱天氣警告啊！咁我哋石屎嗰啲熱氣咧，就會將啲水分啊瞬間咧就蒸發上嚟。咁我哋啊變蝦餃燒賣喺個蒸籠入邊咁。 我想做腸粉啊！ 啊，你想做腸粉啊？ 蝦腸， 我都係啊！原來我哋大家都係啊！下次又咪飲茶。 其實我中意食鳳爪 啊！我又 都 中 意喎， 係咩？ 下次又可以 三個一齊喎。 喂，嗰啲有隻叫翡翠餃，你哋有冇食㗎？ 翡翠餃即係裏邊有帶子同埋蝦嘅。 係同埋多多菜嘅，係啦。嗰隻餃我都中意食。 呢個我又未試。 菜苗餃我都中意食， 你同我一樣喎，我都中意食，乜餃都中意食。 我哋啲口味 菜苗餃啊，杜文蔚就麻麻地，我知道。 我除咗唔食韭菜餃，因為我唔食韭菜嘅，咁所以韭菜餃我唔食，其他咩餃都食嘅。 哦，咁如果你食水餃，你咪食通常都係食白菜嗰啲， 白 菜豬 肉餃 咯。 韭菜就唔好餃我啦，係啦。 用蝦去到包水餃又好食，好特別彈牙仲特別香。 係啊，最緊要只蝦啊，新鮮彈牙。哇，今朝講咁多美食， 哎呀，突然之間今日夜晚想食水餃添，俾你講到。 係咪咧？想暗示下，叫你太太幫手搞下水餃，幫手包咪搞， 因為水餃咧都飽肚噶嘛，咁我又唔會食好多飯喎，因為而家夏天咧，你其實冇乜胃口啊。但如果水餃濕濕地咧，又幾易入口。 我夜晚其實都冇，即係就算有食嘢嘅話，我都唔會食米飯噶啦。而家係因為熱 啊，得咁好啦， 邊係啊？ 哇！頭先阿 Vicky 講水餃咧，知最緊要係咩啊？哇！落少少辣椒真係 哇！辣椒，喂，我中意潮州辣椒喎， 梗係啦， 我嗰啲辣椒油咧，雖然自肥啊， 即係魚蛋嗰啲啊嘛，係 啊， 好嘢味。 我又食得辣咧， 因為我媽咪潮州人啦，所以屋企有潮州辣椒。 你自己整噶會唔會啊？ 係啊，會啊。 哇！ 我媽咪啲朋友整， 我想跟你學。 整潮州辣椒嘅時候，隻眼好乸嘅，鼻又拱啊，辛苦。 我媽咪啲朋友好好嘅，整完會俾少少佢。 哇！犀利啊！犀利啊！我觉得整潮州辣椒嘅人都系伟大嘅， 系啊， 系啊，真系啊！ 整潮州辣椒，我觉得煮餸嘅人都好伟大，真系。 因为潮州辣椒就有啲刺激感官嘅情况会出现啊， 系啊，佢对眼咧嗰个刺激 系啊，系啊，系啊。 我曾经咧有谂过喺屋企自己整嘅，跟住但系咧我先生咧就话吓唔好啦，你会搞到成间屋。 我妈咪都有自己整， 系啊， 系啊，佢都有自己整个潮州辣椒，我都系 露台整啊， 唔系啊，佢喺个佢喺厨房整啊， 系喺厨房 开晒风扇，开晒抽。卫线咁样， 戴晒眼镜咁样。 眼镜我唔记得佢有冇戴啦，系啦。 总之要戴泳镜啊， 好公眼，冇错， 真系啊要。但系咧，其实除咗系公眼之外，你鼻啊，你闻到少少，你系咁想咳啊， 想打乞嗤， 即好似洋葱咁咯，又整下只眼会有少少反应啦。 跟住个辣椒又攻你啲即系喉咙啊嗰啲咁样噶嘛， 所以真系好伟大啊！ 犀利啊，犀利啊， 好拆色。 所以其实如果有天台喺天台整潮州辣椒，其实我觉得系会好啲嘅。 不如我哋 搵 一次我哋自己整。 咦，即系睇嚟你两位都好中意食辣椒喎。 我好中意噶，你知唔知我去食米线，我系食特辣噶。 咁你好劲。 侧边啲人一见到我嘅时候，有啲人望。望住我噶，我有阵时听到啲人咧，啲学生哥咧喺度讲，哇，红色嘅嗰盘嘢， 我睇你唔出，你皮肤又咁好嘅， 因为食辣嘢排到啊，东南亚人成日都话食辣嘢排到啊嘛。 我有谂过系咁，因为我皮肤真系咧，即系都算好嘅，唔系经常生暗疮啊咁样，咁我就估系咪因为我食得好辣？ 但我唔认同咯，因为我识得有啲譬如亲戚朋友，因为妈咪潮州人咧，佢食完辣椒咧，成块面生好多粒粒，所以我觉得系 都睇人嘅， 睇体质啦，唔好一概而论。所以皮肤我肯食辣椒啊，千祈唔好跟住听神光嘅。 又睇人又睇交通先，我哋真系睇翻交通先。 咁多交通。 七點十四分，唔好意思啊， 太好傾。 因為咧，今朝早好彩交通咧都冇乜特別嘢嘅，都係行上啦嗰啲嘅車龍啦，屯門公路出九龍啦嗰個樽頸位啊，近住呢一個嘅福亨村個位啦。咁另外咧，彩虹交匯處咧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啦，咁啊去翻清水灣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咧之前封咗路嘅，咁而家咧就封路重開。咁提一提大家比較重要咧，就係我相信咧小白之前都提過啦，就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嗰個擴闊工程啊。咁原來星期日咧就已經開始咗咯，琴日開始咗噶啦，咁而家變咗有三條行車線噶啦，就出九龍方向。咁佢哋運輸署出嗰個稿咧就係話介乎火炭路至到沙田鄉事會路啦，咁而家擴闊咗三條嘅行車線嘅，咁即係邊度咧？咁就係介乎呢一個和斜同埋瀝源村對出嗰段路。咁而家有三條行車線嘅，咁大家留意翻啦，遵從翻呢個新嘅道路配置或者係佢哋嘅標誌點樣行法咯。咁好啦，咁佢稍後有冇成效咧？我哋會同大家公布嘅，因為我哋朝朝早都報啦，大埔公路塞到去邊，咁龍尾有冇短啲咧？咁我相信一定會有嘅。你擴闊咗三條線，冇理由做呢啲嘢冇影響交通。 呢條線咧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大家會換線，有啲朋友就可能會去呢一個嘅尖山隧道方向，就係或者往大埔舊路，即係馬鞍山方向。咁另外一啲嘅朋友可能佢需要 cut 右線，就去呢一個嘅城門隧道一帶嘅。咁嗰個咧就最容易形成一個咧就係慢嘅位或者樽頸位。 係啊，一 cut 線就係咁。 咁啊，睇下會唔會可以有更加多嘅方法解決得到啦 嚇。都好努力嘅，因為工程做咗好耐， 係啊， 將擴闊咗，咁希望真係冇咁擠塞，或者係龍尾 條路都靚咗好多喎、啊，有曬蓋咁樣，正 啦。裝修或者好似女仔啫嘛，粉色下咁樣個樣係咪？化妝出嚟 有好多都天生麗質嘅，好似你咁樣啊！ 多謝多謝， 我多謝埋先。 我赚 D D 啫，你夹个头出嚟做乜嘢啫？你 唔系啊 ，Ficky 都系嘅， 开心下啊嘛。 好，听者有份啦吓。 咁我听者有份，我想讲翻咧一啲嘢，大家都应该知嘅嘢。因为咧上个礼拜一咧，小白你放假，咁我就同 Ficky 咧就讲过呢一个嘅叫做电子牛肉干啊。咁我记得咧，我哋记唔记得 Ficky 上礼拜我哋讲咧，嗰个电子牛肉干咧系有啲人收到咧。是冇墨水嘅， 空白一片。 系啊，睇啲网民好好笑啊！国王的牛肉干，即系要聪明嘅先睇到。 无字天书嚟嘅。 系啊，Ficky 系咪之前都收过咧？ 系啊，之前都收过。咁我又未真系去到空白嘅，系若隐若现， 硬系 你要估下究竟佢系六字啊，定系八字、五字啊，定系二字咁样咯？ 系啊，咁但系咧，成早几日啦，大家有睇新闻都知啊，其实立法会咧就通过咗咧一个电子执法嘅牛肉干，唔系执牛肉干，2023年电子执法呢个交通法例啦，就容许警方咧就呢个交通。罪行或者系违例事项咧，发出呢个电子告票喎。咁运输署就谂住咧，喺今年嘅第四季开始做乜嘢？收集呢一个登记车主嘅资料同埋联络方式。咁咧就会出年开始逐步推行呢个告票电子化嘅。咁、你知啦，而家牛肉干嘅定额罚款通知书系咩啊？而家系邮递方式噶嘛。但系迟啲发出呢个电子罚款通知书咧，佢哋系会以短信同埋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嘅。咁就会喺案发之佢哋所称咧，就系会喺案发12小时之内，以短信或者系电邮咧就被通知一个嘅车主啦。咁第二个部分佢有两个部分嘅，第二个部分咧就会系网上通知书，咁内容咧就同传统嘅纸本嘅罚款通知书一样啦，就会上载到电子交通嘅执法专属网站，俾车主咧就慢慢睇嘅。咁佢哋话呢个措施咧，政府咧可以悭翻咧佢哋嘅新闻就系咁写啊，2.47亿元嘅港元咁样。 咁所以啦，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规则啊，咩都唔使惊啦。 冇错。 好，咁同大家咧睇下天气嘅预测先啦。今日天气预测啊，系本港咧就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日间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3度嘅，而家嘅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4%，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8:15，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晨光大学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起跟进下身心症嘅第三集啦。嗱，上一集咧都了解到好多咧，情绪有机会影响到身体啦，即系多次重复系有机会啦。嗱，今集咧延伸多少少咧，一啲重型嘅病患或者重型嘅疾病咧，都有机会系。 你的情绪牵引得到，啱唔啱啊？周博士， 是啊，绝对是啊。其实有很多国际的研究是做过关于肿瘤啊、cancer 咧。咁我今天都想跟大家汇报翻几个很重要的一啲嘅发言嘅，好唔好 ？OK 啊，好啊，好啊，好啊，唔该。 好啊，咁不如咁啊，我试下讲翻有几个全球好著名嘅医生咧，系佢长期做呢、这个。即係癌症治療啦，好權威嘅醫生啦，咁就我想匯報翻佢哋幾個好重要嘅研究嘅結果嚇。第一個我想講咧就係一個有一本書叫《Cancer Personality》，即係癌症嘅性格。咁呢個美國嘅著名醫生叫 Douglas Brody， 佢係整合咗28年佢治療數以千計嘅癌症嘅 patient 嘅經驗，出咗本書。佢就話癌症咧其實有一個情緒嘅性格嘅喎，係相關嘅。所以佢本書就叫 Cancer Personality， 咩意思呢？佢研究數以千計嘅療愈嘅癌症病友咧，就發現咧比較多癌症病友係同我哋想象係相反嘅。有啲人覺得哎呀，一定係衰人啦，上天懲罰你啦。佢話啱啱相反，通常係超級大好人。咩意思呢？有癌症的人比較高，嗱唔係絕對，必須強調啊，每個人情況不同。但係佢嘅統計學的數據咧，就發現比較多機會係點咧？經常做好人啦，好想做好人啦，經常去幫人啦，好容易孭咗其他人嘅責任啦，孭咗其他人嘅情緒啦，家人啊、父母啊、仔女啊，結果係抑壓咗自己內在真正嘅需要啦。長期內心咧，其實有一份委屈嘅，有一份無奈嘅，但係佢好習慣去犧牲自己。去幫人，所以就漠視了自己身體的需要。這種性格呢，他就是比較完美主義的，對世界要求比較高的，那因此內心呢其實對這個世界很失望很無奈，而他又不想依賴人，又不想負累人，所以更多時候呢自己一個人就頂硬上死撐。那結局怎麼呢？是削弱了體內負責抑壓了癌細胞生長的褪黑激素，亦都削弱了將糖分遠離癌細胞的腎上腺素，所以癌細胞是比較容易繁殖和擴散。並且呢，癌症之前兩年呢，通常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創傷，感情、啊、婚姻、啊、事業呢，身體長期積落這些情緒就會爆發。他提多一點，他說這種即 cancer personality 啦嚇，啊佢哋嘅復發率咧比一般人更高，因為佢一生都係大好人，好好先生，好好太太，任何人都大讚佢嘅。而家佢患咗癌症咧，佢內心會特別無奈啊，好似唔甘心啊，特別鬱結，點解上天要咁對我啊？而佢又好習慣咗，唔想成為人嘅負累，所以佢會往往有一個念頭就係、是，不如我離世算啦，我唔想連累家人。照顧我更辛苦，所以令到個癌症咧係個復發率更高，更容易擴散。所以佢最後嘅結論咧就係講癌症係唔會無端端去爆發嘅，係我哋要值得留意會唔會我哋某一啲嘅性格，即係去抑壓咗自己某啲嘅情緒嘅。咁呢個係我第一個想同大家匯報嘅好著名嘅研究嚟嘅。阿歐，你聽到你講得點啊？ 我聽到其實都令到我哋有啲反思嘅，就係、是。究竟是不是成日都需要将人哋嘅情绪摆喺自己个肩膊嗰度先？我自己都系少少高敏感体质嘅一啲人嘅，旧时嘅我自己咧都会觉得啊，一样嘢系一定系我唔啱咗先啦。啊，如果你咁忧心忡忡，我可唔可以试下帮你承担一啲嘢咧？但慢慢咧，自己都觉得喂。我都頂唔順，我都要 release。咁開始就睇好多唔同嘅作品啦、書籍啦，以至係睇下華山博士啲片啦。咁就會自己有個新心靈嘅少少轉化咯。咁嗱，我純粹 focus 心靈啫，但係醫學上嘅健康，我就頭先就聽到周博士咁樣講，可能都可以俾我哋有多啲嘅反思空間。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所以病由心生，亦由心轉。所以咧，我哋要多啲留意翻，即係想有身體健康咧，多啲重視我哋嘅情。情緒健康啦，正如歐正也講啦，好容易一有啲咩事，如果怪責咗自己，覺得自己唔夠好咧，小心喎、哦。咁呢個其實往來對個細胞免疫系統嘅批判同攻擊嘅，長期係咁咧，亦都容易病變嘅。好啦，第二個我想同大家匯報嘅醫學嘅好著名嘅一個報告，台灣啦，台灣一個黃鼎恩醫生啊，2018年出咗本書叫《破解癌症》，破解癌症，佢提出咧，佢又係研究佢。長期是做腫瘤科的醫生啦，即係 cancer 咁就佢話癌症佢嘅發現咧，最通常有三個原因個成因。第一咧就係身體長期積累嘅毒素太多，第二咧就係情緒 長期抑壓太多。第三呢，潛意識呢根本冇乜生存嘅動能。所以佢第一樣就講啦，就係、是、呢個身體毒素積累，就係、是、往往係個身體嘅排毒功能出問題。咁呢個當然牽涉可能先天啊、環境啊、飲食啊，好多好多因素啦嚇。咁所以癌細胞係積累咗喺身體嘅內臟五臟六腑咧，咁個毒素太多咧，而排唔到出嚟咧就會出事。相反，如果能夠排到毒咧，個腫瘤往往就會縮細。甚至是會消失的。第二就是壓力啦，就是壓力是所有毒素的最重要的源頭。咁所以呢，要即係如果長期積累好多自己唔自覺的壓力，無論情緒啊、家人啊、健康啊、金錢啊各方面啊，對自己要求太高啦，對自己潛意識的批判又太多，即容易有內疚、悲傷、無奈、恐懼、自責的話呢，其實是好傷身體的。是病變其中一個原因嚟嘅。第三啦，佢就提出佢遇到好多癌症嘅病友，發覺佢哋一種無論表面上可能好積極，表面上可能好努力，或者表面上好有成就，但係內心咧其實一種好沉重嘅無力感、無奈感。所以當遇到一啲生活一啲重大嘅挫敗嘅時候咧，個潛意識就會想放棄。所以佢咧就即係經過幾十年嘅研究，佢就發覺依三個都係一啲我哋值得關心，包括有身體嘅毒素，包括有情緒，亦都包括我哋潛意識，我哋嘅念頭都係重要嘅，亦都係值得我哋關心嘅。咁呢個就係第二個我想同大家做嘅匯報，好嘛？咁又聽下歐，你聽完你覺得點啊？ 一連幾集講身心症咧，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都聽到華山博士戴咗好多次頭盔㗎啦。咁大家可以叫做攞呢個嚟做少少借鏡或者參考，再問一問自己內心先，即係啊，係咪呢一排都真係好多argue啊，或者自己都係好硬頸，好似上一集咁樣講，唉、哎，自己係咪成日啲觀點都要企到咁硬，即係搞到即係唔需要喎？其實有啲嘢係咪先可以游刃有餘一啲嘅喎？咁可能 relax 咗，自己一個肩膊都會有機會放鬆咧，係咪先？咁啊，周博士咁樣講啱唔啱咧？ 啊，首先好多謝你提醒我啊！我已經戴不斷戴頭盔，因為其實病咧有好多角度嘅，係多元化、多維度、多層面去睇嘅，就唔係單一去睇，即係咬定一定係點嚇。咁我嘅角度咧，就比較多從身心健康、情緒健康嘅角度，即係話我哋自己咧。好大程度上都可以是自己嘅治療師，甚至我哋自己可以是自己最好嘅醫生。即係當我哋飲食健康啦，我哋愛惜自己啦，我哋能夠多啲關心翻內在嘅需要啦，多啲肯定翻我哋嘅內在價值啦，咁我哋嘅情緒健康咧都會提升嘅，好嗎？嗱，第三個想同大家匯報嘅結果咧嘅研究咧，就係美國一個好著名嘅神經免疫學嘅專家叫 Candace Bird。PERT 啊，咁呢個博士咧就1999年出一本書叫《情緒分子》啊，《Molecules of Emotion》，《Molecules of Emotion》即係情緒嘅分子，咩意思呢？佢話身體係佈滿曬情緒嘅密碼，成個身體咧充滿住情緒嘅一啲嘅分子，你或者叫佢做次原子粒子啦嚇。佢話每個細胞咧都係儲存住情緒嘅信息同埋記憶嘅。是用電磁波去傳遞啲信息嘅，所以每一個細胞咧，唔係淨係獨立嘅生物學嘅存在，佢儲存咗我哋一生所有嘅經驗、所有嘅情緒、所有嘅記憶。佢係人體係一個好龐大嘅生物化學嘅工廠嚟嘅，所以我哋每個念頭、每一次有情緒咧，都會引起我哋身體嘅生化，即係生物化學嘅物質嘅反應。所以我哋身體係身心靈一體合一嘅。過去我哋傳統觀念咧，總係覺得健康就純粹係身體嘅問題、環境嘅問題，就忽略咗情緒嘅部分。咁呢個 Candace Bird 嘅專家啦嚇，佢出呢本書咧，佢就提醒我哋，佢就發現情緒分子嘅狀態咧，係對我哋嘅身體健康影響好深遠嘅。佢話就算我哋嘅頭腦已經忘記咗發生嘅事。但是我哋曾經有過嘅一啲嘅創傷啦，或者一啲嘅委屈啦，一啲嘅內疚、一啲憤怒啊等等咧，一啲好強烈嘅情緒，個潛意識咧仍然係儲存住依啲嘅記憶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長期抑壓住一啲好強烈嘅情緒，扮冇嘢咧，如果冇轉化到咧， 是容易導致身體輕微的，就可能是關節啊、腰酸背痛啊，這些就輕微的，嚴重呢可以是血管的堵塞啊、病變的。咁所以亦都是回到我們今天或這幾集的主題啦，我們想身體健康就要關心我們的情緒健康，咁這個就是第三個想跟大家做的匯報。 好，絕對認同啊，今集呢有知識含量相當之高啊，建議聽眾朋友呢又可以重複咁樣翻聽今集的晨光大學以至上個禮拜一的晨光大學，你會了解到自己呢身體是我們的情緒地圖，常常都重申這一樣東西。今集呢時間所限，跟周博士講住咁多先，下集呢周博士又帶領我們一起呢在星期一的早上做一些呼吸練習 relax 下，好不好？麻煩了周博士。 好啊好啊，OK， 下集見，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表示，目前航空资料显示系统正常运作。机场客运大楼嘅航班显示屏寻日朝早起出现故障，中午开始逐步恢复运作。机管局话，经过凌晨的全面检查，今朝所有航班资料显示屏，包括离境大堂、接机大堂、登机闸口同行李认领大堂的航班资料显示屏都正常运作。另外，机场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亦都正常运作，提供即时航班资料，航班运作维持正常。呼籲旅客留意最新航班資料，預留充足時間辦理登機手續。警方表示，今年首季的本地網絡威脅情報有近18800條，當中釣魚網站佔近46%，惡意軟件佔29%，而今年頭四個月錄得的入侵系統活動科技罪案有14宗，是去年同期宗數的1倍，損失金額大約100萬元，勒索軟件的舉報有17宗，是去年同期數字的2倍多。勒索金額大約120萬元，當中並沒有機構交付贖金，涉及的系統全部完成修復。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首季就接獲36宗資料外泄事故通報，按年升50%。當中涉及黑客入侵的情況佔近30%。警方推出為期2個多月的受網運動，向參與的企業或者機構提供網絡安全漏洞測試和諮詢，提升防護水平。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都會參與舉辦資料外泄事件後的應對工作坊，並且講解如何管理個人資料私隱。警方說，參與機構如果積極修補系統漏洞，有良好網絡安全意識，將會獲發獎章表揚。俄羅斯南部達吉斯坦共和國發生多宗針對宗教場所和警方的襲擊，造成至少9人死亡，包括7名警察、1名神職人員和1名教堂保安，另外有超過10人受傷，至少6名槍手被擊斃。當局說，事發在達吉斯坦最大城市馬哈奇卡拉和沿海城市傑爾賓特，襲擊目標包括東正教教堂、猶太教堂和警方檢查站，有教堂遇襲之後起火。俄羅斯反恐部門說，針對傑爾賓特槍手的行動已經完成，在馬哈奇卡拉的行動仍然繼續。達吉斯坦領導人梅利科夫指，襲擊者的身份不明，又指他們試圖破壞社會局勢的穩定。俄羅斯傳媒引述執法部門指，涉案槍手是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支持者，但就沒有提及組織的名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8:15，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今日做啲咩运动先啊？ 今日咧，真系忍唔住同听众啊讲一句，真系有啲眼瞓。最主要原因啊，当然啦，寻日夜晚盛大嘅我哋音乐城啲金曲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咧，就系仲有一场波啊。其实咧就喺今朝 spot 到你，好想同听众一齐分享，咁所以咧都忍唔住咧就起咗身。咁啊，边场波咧就是、德国瑞士。 哦， 呢场波咧今日最终就系握手言和啦。咁啊，其实喺赛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就讲话，其实德国咧就有啲想走线嘅。因为如果佢喺 A 组佢系次名出线嘅话咧，都系第二名出线嘅话，佢嗰个方佢未必好似而家咁嘅。咁但系因为佢今次系东道主啦，咁亦都睇得到即系德国佢哋嗰个，我觉得个球品或者嗰个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阴谋论啊。而佢哋的而且确咧系呼添上阵嘅。咁当然亦都有人会话咁啊，呼添上阵啫，可以本身啲主将都流力噶嘛。咁我亦都唔係好覺得佢哋流力，因為其實佢哋射波嘅次數都相當之多。咁但係我覺得嗰啲係似係冇運多啲，因為佢無論頭頂腳踢咧，好多時都係歪曬。 咁如果佢要走線，佢要對 C 組嘅次名，即係如果佢而家即係當德國係首名出線，佢對 C 組嘅次名 ，C 組次名就係英格蘭或者丹麥啦，即係暫時係咁樣睇。咁佢又想避一避開呢兩隊波，係咪？ 如果譬如佢是次名出线，或者而家佢瑞士的位置啦， 系啊， 瑞士的位置咧就是对 B 组的次名嘅，系啦，咁啊 B 组的次名咧，咁啊睇下望一望先啊，B 组的次名咧就暂时嚟讲咧， 对 A 组次名咯，对 A 组次名咯。是啊 ，A 组次名就对 B 组次名 ，B 组次名就即系今晚先知啦，睇下系咪有机会 系 意大利定系克罗地亚啦，系啊。 其实系今晚先知噶，咁啊，所以意大利系咪稳夺咧？其实都唔系嘅，因为意大利佢哋都有即系输波嘅情况出现过。反而西班牙咧就即系坐定粒六噶啦，其实 出咗线咯， 出咗线噶啦，系啊，坐定粒六噶啦。 佢西班牙对 A 组、D 组或者 E 组、F 组嘅第三名啊嘛。 是啊，冇错啊，是啊，德国是对 C 组的次名，葡萄牙都出线的，是对 ABC 组的第三名的。咁另外 D 组嗰啲就未出现啦。咁另外亦都见到譬如瑞士呢，咁亦都系笃定出线嘅，所以佢系对 B 组嘅次名嘅。咁睇下呢一场即系或者咁今晚啦，今晚亦都有一场好重要嘅赛事呢，就系克罗地亚对意大利，以及呢就阿尔巴尼亚对呢个西班牙嘅。咁 克罗地亚呢一场呢就真系值得睇，要挨夜嘅。咁凌晨3:00，点解要挨夜呢？因为克罗地亚呢又有啲朋友仔就话喂嗰三叉戟其实年纪都大喎，真系踢得到。咁与此同时意大利其实攞一分佢就已经可以出线啦，咁意大利会唔会有机会守和你呢？即係叫做1-1或者2-2，跟住意大利就成功出线，咁克罗地亚就变咗即係要蹬落去第三或者第四嘅位置，再打其他嗰啲叫做外圈啦，可以咁讲，外圈嘅第三名名次打返入嚟啦。不过有阵时睇欧洲国家杯啲赛制都几得意㗎，如果你细微呢，即係你睇返有阵时譬如 A 组、B 组、C 组、D 组嘅第三名啦，咁你第三名同其他嘅第三再争一 round 呢，其实入面亦都掀起一番嘅龙争虎斗啦， 咁 呢个系佢嘅特色。 所以第三名咧，其实辛苦嘅，因为佢哋要争呢个第三名，需要额外体力啊，各样嘢。咁今晚啦，咁当然你话系两场波，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同埋克罗地亚对意大利，其实系同一时间嘅吓。咁所以咧。原本咧就當然係希望即係大家喺嗰個叫走線方面啦，咁同一時間嘅話會係比較上公平。不過呢個年代科技咁發達， 係啊，人哋一入波即刻喺旁邊已經有啲 舉曬手啊， 或者將個水樽碌落去地下話俾你聽，意大利已經贏緊2-0啦，咁樣係嘛？ 或者揾個人喺隔離的波啊， 或者即係舉支格仔旗出嚟啊，代表克羅地亞入波啊，攞啲意大利粉出嚟啊，代表意大利輸緊波啊，咁啊唔知係咪？真系咁啊！不过当然啦，你话睇到 B 组咁样，除咗即系西班牙系咪整翻个炒饭出嚟炒阿尔巴尼亚咧？唔知道系啦，因为有阵时呢一队呢啲叫做欧洲小国啦，即系譬如阿尔巴尼亚，以至譬如格鲁吉亚啦，即系上个礼拜对捷克啦，其实都系有亮眼嘅表现嘅。老实讲，有阵时欧洲国家杯咧，点解成日都话系球评家或者球迷们成日都觉得嘅爆冷温床咧？系咁嘅一个原因。有阵时啲强队第 然间会甩碌嘅，真系唔知点解，或者有啲欧洲小国突然间踢出个特色来啦，即系头先讲几句，譬如格鲁加个门将啦，十一次嘅扑救零失误嘅一个咧，其实拜仁咧亦都开咗张支票俾佢噶啦，不过佢暂时未 say yes 吓，但系咧。啊！传紧呢个格鲁吉亚嘅门将有机会又去埋英超添，真系唔知道啊！廿零岁仔大把前途啊！欧洲杯绝对系一个好嘅舞台啦。 系啦，咁都有啲小插曲嘅，好似系葡萄牙嗰场比赛啦，咁啊有几位嘅球迷都冲咗落去啦。咁啊，当然呢个系唔好啦。咁啊 又嚟， 咁啊 C 朗咧，咁啊其实亦都拒绝咗佢哋嘅。不过其中一位嘅小球迷咧，咁啊成功揾到 C 朗嘅时候咧，咁你知啊 ，C 朗又系好锡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就唯独是系呢一位嘅小朋友就真系可以同。斯朗 selfie 啦，咁但系咧，即系虽然系即系都叫做有球迷冲落，好似冇乜嘢啊，咁但系都引起啲教练团队其实都几担心，因为佢哋都跑光呢一个会场咧，点解啲保安咧喺一场比赛入边有咁多人可以冲入去？ 系 咁嗱，今次佢哋都讲到明，今次嘅球迷系好善意嘅，佢哋真系净系想影相啫，咁但系佢哋都会担心，如果有啲球迷可能粗鲁啲嘅，或者别有用心嘅，咁 把刀仔入去， 系啦， 系嘛， 咁就会有好多伤害性嘅事情发生咯，咁所以呢、這个。我想即都要想一想东道主的保安方面球场保安要再做得好一点才行。 不过即又帮德国讲一句说话，其实呢、我看回很多朋友仔有入到场看欧洲国家杯，特登入到慕尼黑那里看，就会呢其实发现个安保措施做得很足的，在场入场的时候、 入场的时候当然 是你其实你 check 了 back， 你入到场你唔會突然間變到個武器出嚟噶嘛？咁、當然你話喂，可唔可以落到去下面揮拳打 C 朗咁得？但係即係我自己真心覺得，其實足球場都係英雄地，咁即係保安嚴密啲係啱嘅。但係你譬如有啲細路仔咁樣，即係同阿 C 朗 sell 個 free， 大家喺旁邊睇又覺得啊，好似好 nice 啊，或者好開心啊。咁其實足球場內場外都係希望一片即係叫做和平嘅氣氛啦。不過嗱、小白你講到葡萄牙咧。就阿欧都好想去讲一样嘢，就系我自己好敬重啊葡萄牙咧一啲年长嘅球星啦，包括咧斯朗拿度啦，咁啊无私嘅助攻啦，传俾咧B 费啦，即系费兰道托利斯啦，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B 费咧成场波咧都系浪射啦，同埋毒食啦，但系咧呢一位斯朗拿度咧就正正演出一个大哥嘅本色啊，就系咧就算啊我有机会入波咧，我都会分波俾你嘅。是啊，你真系唔好咁毒啊，尤其是喺国家即系咁重要嘅一个荣誉欧洲国家杯嘅时候，麻烦你将自己嘅个人荣耀摆后少少啊！呢个绝对系一个好好嘅身价。 如果冇记错嘅话，斯朗应该系欧洲国家杯嘅助攻王嚟。 系啊，冇记错啊，你八次嘅助攻 系啦。咁啊，其实真系睇到一样嘢系犀利，即系佢一个入球咁强劲嘅人咧。其实今届嘅欧洲国家杯佢都射过好多球噶啦，咁啊头亦都顶咗好多次噶啦。咁啊，但系暂时咧就你见罚球射完，其实龙门都可以好。就接到实啦，唔知系咪因为个波啊，定还是可能个场地问题影响咗佢个发挥啦咁 样。 咁但系见到佢个助攻咧，其实都好到位嘅，无论系佢后争嘅助攻啦，或者弹嘅助攻啦，甚至乎佢头锤嘅助攻，其实好多咧，佢都系喂波俾佢啲队友，好想即系睇到佢系好想葡萄牙嘅第二梯队咧拱上嚟嘅感觉。 好好睇啊！其实 C 朗即系踢波真系好悦目，虽然我自己中意美斯多啲啦，但系都我其实唔系中意美斯啲人就憎 C 朗，想讲我自己就系其中一个，其实冇乜所谓。作为球迷嚟讲，最紧要踢场好波，特别系咧，即系讲开葡萄牙咧，41岁嘅中坚比咧，其实啊刷新咗最老啊上阵嘅纪录啦，即系最年长啦，或者用呢个字眼咧比较妥帖啲啦。全场啊都企起身拍手掌嘅，换出去嘅时候，连土耳其嘅球迷咧都忍唔住企起身咧去啊！俾大力嘅掌声啦！呢一位啊，真係喺足球场上面驰骋咁多年嘅长者啦，比41岁，哇！你41岁仲可以踢到咁高强度嘅欧洲国家杯，真係厉害。不过啦，亦都反映一样嘢嘅，即係老实讲句，葡萄牙嘅中坚呢有少少青黄不接啊。如果唔系比大哥呢亦都唔需要今时今日都要踢咁多分钟啊，咁欧洲国家杯系挨眼瞓嘅，咁朝头早食早餐睇住波咧，你就睇美洲国家杯。 咁同小柏都有少少。 美洲国家杯都好多嘢讲啊，其实 都好多嘢讲啊。 系啊， 早两日墨西哥赢波啦，琴日免费电视台都播得好足。 因为美洲国家杯咧，第一个时间啱我哋啦，第二其实点解可能系咪大家将个触角放咗喺欧洲嗰边，可能大家就认识多啲啦。但系其实你睇翻无论系美国啦，美国而家全世界排名系11嘅，咁你再加上譬如墨西哥啊、巴西啊、阿根廷啊，有好多其实劲女咧都系喺会一齐踢呢一个嘅美洲國家杯嘅，咁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將嗰個眼睛放喺呢一度，佢其實一樣多， 大家可以 唔使難眼瞓啊嘛。 係啊，咁啊兩樣啦，即係兩條腿走路啦，做球迷啊，朝頭早又睇啊，夜晚黑又睇。咁依家美國啊繼續贏緊波，贏緊玻利維亞啦，咁啊此刻已經打緊㗎啦，咁啊免費電視台亦都有轉播啦。9:00就烏拉圭咧對巴拿馬啊，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好認識呢啲南美嘅國家嘅話，大家咧亦都可以趁住呢啲機會認識一下。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即係9:00呢場就應該烏拉圭稱高好多嘅咁樣，咁睇下係咪真係咁啦？其實美洲國家杯都係爆冷嘅溫床嚟嘅，好波日日都有啊！咁啊，球迷們咧真係要爭取多啲睡眠時間啦。 不會跟你開戰，養生活無恙；不會跟你反面，能養啲自然人。相信我輸一份，你會贈我一局善良。信太多猜疑，太多尊嚴，愛到太痛苦，至發現可以輸，但未覺可憐。我一怕戰勝了，會變得更失敗。我以愛作武器，要將你溶解來和解。用一生写我投降书，你从前还愉快，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是你，所以当我想到什么未原谅，把你一切丢人留在周末床上，门外几声轰炸，只有你知道的真相。最忐忑之时，怯慌之时，扑向我，记得我愿意，不要哭，怎么好意思？我也笑过了，会变了更依赖。我与你这世界绝不会停摆，谁摇摆就这么舍我投降输，因为爱换心态。不想在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输得起再抱实你。直到死，愿你觉得原来被爱，但你别觉得输给你，我只输给明白爱。吞不下，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几多次自我问我，凭什么？ J 风冯允谦在爱面前投降， 晨光第一线 ，Vicky。 7:54，今朝想同大家咧讲一下一啲厨房嘅陷阱。 哦， 这陷阱 系啊，你哋叻啲，我少啲入厨啊，我通常冇乜太大陷阱嘅。我觉得气炸锅系我嘅朋友啦，蒸焗炉啦，仲有焗炉咯，系通常用呢三样。 嗰啲炉都好方便，你即系有啲嘢摆入去，你翻热阵。我屋企冇微波炉嘅，但有其他炉帮手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其实好方便。 我而家连电磁炉都唔开，除咗电磁炉净系煮面嘅时候先会用到嘅一样嘢变咗。 咁 或者煎牛扒咯， 你可以试下。 模范家庭啊， 老鱼蛋试下气炸。我屋企冇气炸锅， 我有啊，我一早已经咁做咯。 你上次同我讲话。 冇啊， 冇啊，到 最后最简单就系溶咗少少雪就已经摆张索油纸入去啦。我想话你嗰啲咩马胶鱼蛋好多油啊，成张索油纸都系油咧。 有猪肉啦，有马胶鱼啦，亦都有系啦，胶即叫胶鱼。 系可唔好倾偈先？听众唔知我哋做咩，无端讲咧马胶鱼蛋 系咪啊？系啦，但系雪柜里面咧，其实都有一啲陷阱，甚至乎有其他唔同嘅位置咧都有陷阱嘅。 有乜嘢？ 雪柜，雪柜，你哋平时放一啲嘢食入去嘅时候会点做？ 就咁放，不 咪打打开，我知系 IQ 题嚟嘅，打开个雪柜先，放啲嘢入去，然后闩翻雪柜，你考唔到嘅。 保鲜纸，保鲜纸， 保鲜纸包实系咪啊？ 包实咯。 噔噔，阿欧攞咗一分啦，因为原来咧好多时候我哋咧就会买咗一大堆嘢翻嚟嘅时候咧，我哋唔会将佢有一啲保鲜纸啊，又或者唔放落盒度啊，冇冚盖，咁其实好容易咧冇密封嘅情况下，冇抽真空嘅情况下咧，系好容易咧令到啲嘢食咧发霉，而啲发霉咧未必真系喺表面俾我哋见到，我哋就以为冇事，咁我哋就会煮咗落去嚟食啦。系啦，咁特别咧就系我哋有阵时咧师奶仔咧一次过好特价啲嘢食，咁你咪一次过买好多嘅，你唔理噶啦，多数一次过就塞晒落去就算啦嘛。咁但系原来密封系好重要嘅。好，第二啦就系、是。煮嘢食嘅容器，煮嘢食嘅器皿，咁究竟咧有啲人系会而家好多坊间咧，咪有好多好平嗰啲十几蚊店嘅，都有好多唔同嘅煎 pan 啊，甚至嗰啲嗰啲叫咩镬铲嘅咁样，但系啦嗰啲，咁好平噶嘛，咁我哋就会攞翻屋企，用几次咯咁样，但系你就唔好睇小个用几次，原来用几次咧，因为佢哋未必咧系全部都有呢个安全标安全认证啊，咁当我哋用嘅时候咧，系一啲唔安全嘅质地嘅时候，会释放咗一啲有害嘅物质，咁呢啲咧大家都要注意。到最后呢一样嘢咧，无论系你系咪平时有冇用喺厨房煮开嘢食都好，都需要注意嘅呢一样嘢就系厨房纸。厨房纸咧好多用途嘅，系咪？即系无论系生肉又好，我哋要吸干块牛扒，然之后先攞去煎咁样噶嘛。咁又或者你熟嘢嘅时候，用气炸锅炸完嘢，我想擎一擎佢，你就会摆落啲厨房纸度索一索油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有好多厨房纸咧。都系见到白色嘅时候咧，原来系有好多都系落咗荧光剂。咁用荧光剂嘅时候咧，甚至有一啲嘅厨房纸啊，其实佢唔系耐高温。当你用啲热嘅嘢食放咗落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释放一啲有害嘅物质。 我又唔知道，小博你煮嘢食咁多，你多唔多用厨房纸？ 多啊， 都好多。 其实曾经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就系因为都知道白色多荧光剂嘅， 咁我你都知道，换过真系好少听。 换过一只啡啡地色嘅。 类似环保纸 啊，系啦，咁但系 会唔会好啲啊？咁样 观感上冇咁好，但系我最后都选择翻观感上好嘅白色，因为人好奇怪噶，你明知道呢样嘢系健康嘅。不过咧，你就觉得佢硬系唔系白色，你个心理就会觉得我都系想要啲望起上嚟系干净嘅，系咁噶，有呢一关要过噶。 由细到大觉得白色系约定俗成，一定系清洁 啊，因为人好多时就会一定系主观信咗自己只眼睇嘅嘢先噶嘛。 冇错啦，有阵时咧，我知道有啲妈妈咧。譬如喺个微波炉叮嘢都好，我哋咪会话叮到干晒啊，咁样就会摆张厨房纸湿咗水摆入去啦，咁啊等佢咧冇咁湿啦，入咪冇咁干啦，入边湿湿地咁样啦，甚至有啲人咧系会将湿纸巾成块嘅厨房纸湿咗湿头摆喺呢一个嘅电饭煲，再摆啲鸡蛋上去烚咁样，咁佢就唔使加水噶咯，的而且确呢啲方法系得嘅，咁但系如果呢啲嘅厨房纸其实原来佢唔可以系耐高温嘅话咧，又系同样会释放一啲咧 有害嘅物质会伤害到我哋。咁我今日咧就要介绍大家咧，有用三个嘅认证。 嗯， 记住我哋去买厨房纸嘅时候咧，要睇 logo。第一个咧就系国际食品安全 HACCP， 佢个 logo 咧就系蓝色圆形嘅，都系有晒英文字母嘅，咁就可以留意啦。第二个就系 FDA， 美国食品同埋药品监督管理局，咁呢一个咧亦都系英文字母嚟嘅，大家会见得到嘅 FDA。最后一个啦，呢一个咧就系LFGB， 就是德国新食品和饮用的品法。咁只要通过了这个就会有这个是刀叉来的，这个最后一个图案来的。刀叉然之后呢叠住好像一个交叉的圆圈。 好，咁想知更多大家上网找多些资讯啦， 即 是始终食落口都是安全是自己的。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八点十五分，即系仲有几分钟啊！暂时嚟讲，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啊！今日呢个环节咧，当然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咧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上个礼拜啦。欧美同埋英国分别公布咗最新嘅采购经理指数啊，情况究竟系点嘅咧？ 嗱，睇翻咧，就由于临近英国嘅大选啦，所以我哋见到咧英国六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就系急降到去51.7嘅指数点嘅水平噶。咁啊，记得呢个数字喺五月份咧就系53嘅，由53去到51.7，咁都其实一个月里边都跌得几快噶。咁至于六月份嘅数字咧，可以话咧系更系2023年11月以嚟咧系最低噶。咁啊，出现呢个情况其实都唔出奇嘅，因为市场大家都深知噶啦。咁啊，保守党喺7月4日。嘅大選咧，好大機會咧都會落敗嘅。咁喺新政府未上任前，咁又有邊個係會感興趣喺呢個時候喺個商業上係作出前瞻嘅決定咧？咁呢個係難嘅。咁呢個亦都係解釋咧嗰個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回落嘅原因。咁相信咧，當個新政府上台之後咧，等一切係落實啦，個政策落實啦，咁我相信咧就英國嘅情況又應該會有所改善嘅。好，咁睇翻歐元區嗱，歐元區情況都差不多嘅，因為當地六月份採購經理指數都回落去到50.8嘅指數點嘅，咁只係略高過呢一個50點嘅盛衰分界線嘅啫。咁我哋睇翻五月份嘅數字咧就係52.2嘅，咁出現呢個情況咧，相信同法國嘅政局唔穩定有關啦，因為法國又有個議會嘅選舉啦。咁另外咧，德國製造業咧普遍都偏弱啦，咁呢個亦都拖累咗咧區內六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嘅表現嘅。咁雖然冇錯，歐央行喺6月6日咧就喺個議息會度咧就減咗利息，咁但係咧喺6月6日先減息咧，其實都要時間咧等個減息嘅效應咧係喺個經濟層面度浮現出嚟，咁都呢啲都要時間，咁所以咧短期嚟講較難咧係刺激到當地嘅經濟，咁似乎咧睇落去咧就美國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就一枝獨秀啦，咁佢六月份嘅數字咧就係較五月份嘅54.5咧略為有所上升，去到54.6。 六嘅升幅，雖然話冇錯，少得好好少，咁但係咧，相比較其他嘅經濟體，歐洲英國啊，咁佢已經算係唔錯噶啦，即係企得好硬正噶啦。咁同埋佢而家個六月份數字咧，更加可以話係自2022年4月以嚟係最高嘅水平添㗎。 嗯，睇翻今個禮拜啊，有啲乜嘢市場焦點咧？不如睇睇啲經濟數字好唔好啊，温生？ 嗱，經濟數字咧，我覺得最重要留意咧就有兩個啦，都係來自美國嘅。咁一個就係星期四啦，美國將會公布咧首季嘅 GDP 嘅終值嘅數字。咁同埋咧星期五咧，就美國將會公布五月份嘅 PCE 嘅平減物價指數。咁我哋記得咧就美國首季嘅 GDP 咧經過修正之後咧，咁佢嘅數字咧就係上升 1.3 嘅，咁啊遠低於去年第四季嘅 3.4% 嘅增長㗎。咁而家市場最關注嘅個終值嘅數字。中值的修正的数字，咁能不能够向上调升少少咧？咁样样，咁而家市场估计是有机会的，咁有机会由 1.3 就向上调到 1.5%。咁如果属实嘅呢、這个数字其实都是弱嘅， 1.5% 嘅增幅其实都弱。咁但系总算咧，如果真系系嘅话咧，就应该会有所改善嘅。咁至于 PCE 平价物价指数咧，就系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数字啦。咁就亦都系联储局咧做货币决策嘅时候咧最关心嘅通胀数字。咁而家市场。估計咧五月份嘅呢一個嘅數字咧就係2.6%，咁啊較四月份嘅2.7%略有所下降。咁如果屬實嘅呢個數字雖然唔足以令到聯儲局早日去作出減息啊，咁但係咧就會意味著咧美國嘅通脹咧係正向下降軌方向邁進嘅。咁而家按照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依然估計咧最快聯儲局減息日子都要去到11月份 嘅。嗯，大家除咗關心減息啦，仲關心咧日 yen 嘅走向啦。咁啊，日 yen 上個禮拜就跌到靠近160对1美元这个34年的低位了。好了 ,34 年的低位即是过去你去日本呢唱 yen 都是高过上个礼拜的水平的。好，温生交给你去分析一下究竟日 yen 的走向会有机会是怎样啦，好不好？ 是啊，阿欧达，就算今天在亚洲市场呢个 yen 都还是站在 159.89 对1个美元的，都很挨近160的。那就我哋知道啦，喺呢个四月底五月初咧，就日本央行咧就曾经两度咧就对日元嘅弱势系作出干预噶。咁个位置大约系讲紧第一次干预就系四月底就系160啦，喺五月初嘅就157.50啦，对一个美元啦。咁而家又再次靠近160啦。咁而家市场关注咧，日本央行会唔会采取行动？咁首先解释下点解日元汇价会咁弱先啦。咁因为我哋见到日本央行一直喺度用把口喺度讲咧，就话他们会即是会削紧买债的啦。削紧买债是什么意思呢？而家日本呢就不断是买十年债的。咁如果他削紧买债的时候呢，咁当然个价格就会跌啦嘛。咁价格跌的时候呢，个债息率就会上升啦嘛。个债息率上升同美国的十年债息息差拉近的时候呢，就会帮助日元汇价呢就是企稳的。咁但他呢一直讲就话会削紧买债，但得个讲字讲来讲去都去到啱今个月的议息会都是冇做嘢。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日本央行咧，亦都喺度讲咧，就话佢哋会我哋会加息噶啦，会捍卫嘅日元汇价，咁但系都系得个讲字，咁所以咧市场系有点失望，亦都解释咧市场开始系抛日元嘅最重要嘅原因。咁始终嚟讲，美国喺另一方面咧又迟迟唔肯减息咧，呢个亦都系令到日元嘅汇价系受到相当大嘅压力噶。咁而家我哋亦都见到啦，咁喺个日本股市嗰方面咧，咁有啲投资者咧就开始咧。就是減持日本股市，在過去四個星期都有減持的情況，沒錯，個減持嗰個那個幅度嗰個水平不是太大嘅，但是咧有連續四個星期減持，咁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咧，就話市場對日本央行不肯捍衛住個日元，咁佢哋都擔心就話如果日元繼續再跌嘅時候，可能會嚴重影響當地嘅經濟，因為大家要明白啦，日元雖然跌，好似對日本嘅出口會有幫助，咁但係唔好忘記佢同時有好大量嘅入口嘅，咁所以咧，佢基本上上个星期公布五月份嘅贸易咧，都系赤字，咁即系话日元其实退到而家呢啲位置咧，对日本嘅经济基本上帮助唔系太大啦。 嗯，温生亦都解释咗上个礼拜日经跌嘅一个原因所在啦。咁最后啦，同我哋关心埋外围市况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嗱，其實咧，今個星期仲有兩個嘅政治嘅因素要關注噶。咁啊，分別喺星期四咧，喺亞特蘭大咧，就美國總統嘅拜登咧，就將會同特朗普咧就舉行首輪嘅總統競選嘅辯論啦。咁啊，由於咧佢哋兩個咧喺個民調裏邊咧嘅支持率咧都相當接近嘅，咁呢一場嘅辯論咧就變得尤其重要啦。睇下能唔能夠咧係改變佢哋嘅民調嘅支持率啦。咁而喺星期日嚟講咧，去到星期日咧就法國議會咧就將會舉行咧就首輪。嘅選舉嘅，咁啊按照民調顯示啦，咁啊由勒龐領導嘅國民陣線咧，就有機會係喺個議會度取得33% 嘅議席嘅，咁而排行第二嘅咧。竟然咧係新人民陣線嘅，咁佢哋嘅支持率係28%，去到第三位咧先輪到馬克龍所屬嘅復興黨，咁佢哋咧就個支持率咧就係18% 嘅，咁就最初就以為咧呢一個嘅即係法國嘅議會選舉咧就係馬克龍同埋勒龐之爭，咁點知咧而家咧就殺出咗個新人民陣線黨出嚟，咁仲企喺中間，咁所以咧就令到馬克龍咧喺嗰個今次嘅國民嘅國會嘅選舉咧就增添咗不少嘅變數嘅，咁呢啲我哋都要留意住。咁而家大家最要關注係咩咧？就係話如果勒龐佢喺呢一個議會選舉裏面，佢能夠攞到過半數嘅議席嘅話咧，就擔心咧佢可能咧。會日後咧推一啲嘅法案出嚟咧，係會令到呢一個歐盟咧就係有機會分裂啊等等。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市場所擔心。咁所以如果勒龐係能夠大比數勝出咧，就提防可能會令到法國股市啊以至歐羅嘅匯價都會急跌嘅。但係而家咧民調顯示咧，勒龐咧只係攞到33% 嘅議席嘅啫。咁但係民調還民調啊，結果還結果，所以大家都好關心嗰個結果係點樣。呢個就係令到歐羅匯價喺過一個星期一直受壓嘅原因。好啦，咁啊，最後提提大家啦，喺今日星期咧，美國政府咧就將會有1830億美元嘅兩年期啦、五年期啦，同埋七年期嘅票據咧係攞出嚟拍賣嘅。咁呢個金額係相當之大嘅。咁我哋睇下呢個拍賣又攞唔攞到足夠嘅投資者嘅支持啦。 嗯，完全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匯嘅前瞻啦。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特别鸣谢支持单位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澳门广播电视。鸣谢各大唱片公司、各大报章杂志、各大电子传媒专业评审团、黄龙德会计师义务核算，每一位参与投票的乐迷，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是啦，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啦。咁亦都呢明谢以上头先啊志刚有讲嘅一啲嘅单位啦。咁其实我哋三个呢琴日亦都喺呢九展啊，就话呢个好怀念嘅场地。九展我哋开多一个 chapter 去讲。但我哋先 focus 咗琴日十大中文金曲嘅盛况先啊。係啊，咁啊好开心啦，见到好多歌手朋友啦，咪 Vicky。 係啊，好开心啦，同埋琴日呢喺访问嘅途中呢，哇好似同佢哋所有嘅 artist 朋友咧，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啊，然之后大家啊又讲下近况啊，然之后未来啲咩目标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之后一可以邀请佢哋上嚟晨光好友咧，咁就最好。 系咁啊，香港电台亦都俾好多机会啦，或者好多维度啦。我见到琴日咧，小白咧喺呢个传媒中心嘅时候咧，同粤女新梦咧做访问啊，我发现咧你哋临尾有两三句咧都用日文去沟通，我都觉得几好嘅，几好嘅一啲平台啦，同埋好让我哋嘅 叫做广东歌嘅音乐维度有多范畴嘅发展咯。 系啊，我都有同佢哋讲嘅，其实即系佢哋都会喺日本嗰度发展啦。咁、如果喺嗰度有一啲譬如得着嘅，咁可以将嗰啲嘅得着或者技术啊、概念啊放翻喺广东歌嗰度，咁啊令到我哋香港音乐再做得更加好。 系啊， 呢样嘢系好紧要，同埋见到都有譬如。好多嘅我哋嘅 artist 朋友嚟到嘅时候，佢哋对于音乐嗰个嘅坚持啊，或者有讲到佢哋嚟緊今年嘅计划啊，大碟嘅方向啊，其实都觉得咧香港嘅音乐即系就系佢哋噶啦，系靠佢哋继续发热发亮啊。 系咁，当然啦，即系琴日有好多个大赢家啦，唔逐一讲啦。但系有一位咧，就大家咧好想同佢打卡嘅。咁除咗 DJ Soda 之外咧、当然咧要数系佢啦。佢咧亦都系即系我唔敢讲系乐坛嘅世一啊。不过佢嘅细一咧个浪漫度咧都系洋溢住喺大气电波之中嘅。系啊，佢系 MC 张天赋啊，有呢首作品《细一》。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景流逝，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开心。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 For you、oh、yeah, yeah, For you、oh、yeah, yeah, For you、oh、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Was when you callin'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Been taking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aiting on your chest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round your dress Cause for my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心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管局表示，目前航空资料显示系统正常运作。机场客运大楼嘅航班显示，平寻日朝早起出现故障，中午开始逐步恢复运作。机管局话，经过凌晨的全面检查，今朝所有航班资料显示屏，包括离境大堂、接机大堂、登机闸口和行李认领大堂的航班资料显示屏都正常运作。另外，机场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亦都正常运作，提供即时航班资料，航班运作维持正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航班资料，预留充足时间办理登机手续。政府早前推出更新版的公务员守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守则列出的12项基本信念当中，最重要是第一项，维护宪制秩序及国家安全。他指出，这个是一个框架，公务员的工作就在这个框架之内，要明白在什麼基礎上做事才會做得好。楊學佩恩接受本台上任兩週年專訪的時候說，公務員並非只是一份工作或者賺取薪水，而是有使命和憲制角色，需向中央負責和受監督。若果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國家無從發展，香港亦都無從發展。他指出，更新守則列出的信念和操守准则是政府一向对公务员的期望和要求，不是新事物，市民亦都有同样期望，希望公务员视守则为指南，不应该有额外压力。各部门首长会向员工解说守则，例如讲述团队精神。政府办公大楼会举办相关巡回展览，各级公务员培训亦都会加入守则内容与国家安全的概念。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多宗针对宗教场所和警方的袭击，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包括七名警察、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名教堂保安。另外有超过十人受伤，至少六名枪手被击毙。當局說，事發在達吉斯坦最大城市馬哈奇卡拉和沿海城市傑爾賓特。襲擊目標包括東正教教堂、猶太教堂和警方檢查站。有教堂遇襲之後起火。俄羅斯反恐部門說，針對傑爾賓特槍手的行動已經完成，在馬哈奇卡拉的行動仍然繼續。達吉斯坦領導人梅利科夫指，襲擊者的身份不明，又指他們試圖破壞社會局勢的穩定。俄羅斯傳媒引述執法部門指，涉案槍手是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支持者，但就沒有提及組織的名稱。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665點，升6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04，日元159.9，瑞士法郎0.895，加元1.37，人民幣7.261，英磅對美元1.265，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19.21美元，賣出2319.64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方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而家龙尾去到转车站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转车站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噶。就是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落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呢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元芳对出，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呢今日都是车多啊，龙尾排到去八乡车厂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回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屯门龙富路出返屯赤隧道啦，近住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吓。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转车站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家风就好似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都有深刻影响。 点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教育组主席陈雪儿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全城好家风。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的我都做得到，今日尝试一下邀请屋企人。 一齐做家务。 喂、哎，哇，讲到做家务嘅 topic 咧，讲到听日嘅我都做得到环节都得。做家务咧，真系系由我细个嘅时候，我细个都已经会帮手做家务。咁嗰阵时就屋企人邀请我啦。咁、当然啦，嘅细个嘅时候咧，就开头咧。是的而且確咧，就媽媽就用咗個好嘅方法嘅。咁佢嗰陣時就係用咗你肯做家務就會有零用錢嘅一個 concept 俾我嘅。咁佢嗰陣時我仲記得咧，如果我可以幫手，我有幾個 job 我特別中意做嘅。第一就係吸塵， 幾個 job 係 啦， 當一個工收工資嘅工種， 吸塵啦、拖地啦、抹窗啦、洗廁所啦，呢啲我都會係最主力幫手做嘅，因為廚房咧都仲。因为厨房可能以前细个佢都仲会觉得有啲刀啊，万一我走去抹刀嘅，可能又嗨真啦，佢又唔想啦，系啦，咁所以头先讲嗰几个咧，系我经常都会做嘅 job 嚟嘅。咁我每一次做完之后咧，咁佢就会俾翻五毫子俾我嘅，系、啦，即系其实系以前嚟讲都系唔多嘅吓，即系唔系话嗰啲咩五毫子买到云吞面，唔系嗰个年代啊吓，系啦，咁但系五毫子咁你就会觉得咧系。都是一件事，咁同埋都会想储下钱啊，或者叫做有个快乐嘅感觉喺度嘅，即系我完成咗一件事之后，然后我就会得到一啲好简单嘅奖赏，咁我觉得我嗰个快乐嘅感觉系大过嗰个五毫子嘅，咁直至到而家咧，咁当然我小朋友我又冇用到呢一个金钱同佢做一个挂钩，因为而家个年代咧实在物质太丰富，我唔想俾佢觉得咧样嘢都系用钱去计算先，好啦，咁所以咧。我叫佢做嘅时候咧，我就系用咗一个譬如亲子嘅角度同佢做，我哋一齐去做，一齐去完成或者对屋企嗰个责任嗰一样嘢去到出发啦咁样。咁佢当然亦都好肯做嘅。其实呢个系好事，因为原来细路仔咧嗰个嘅叫做你要佢做好简单，就系赞佢。你赞佢咧，佢开心，佢就会继续做噶啦。即系我以前我开心就系原子个无子啦，但系其实头先都讲咗背后嗰个赞赏系比个无子个价值更加大。咁而家个小朋友直头咧，佢冇礼物噶，但系佢就会觉得佢做完之后咧得到父母嘅赞咧， 点解啊？ 佢觉得开心， 俾翻五毫子小朋友啊， 因为佢要嘅嘢 成啊嘛， 佢真系要嘅，我都唔知储几耐啊。就算每次俾五蚊佢，都唔知储几耐先要。咁但系即系其实佢开心嘅，因为佢有人赞佢咧，佢就慢慢养成咗个习惯。而家咧其实譬如佢食完嘢啦，佢都会自己拎入去嘅。咁然后咧，阿哥哥就咁样训练咗出嚟啦。然后弟弟咧就成日睇到哥哥自己食嘢都会拎翻入去厨房，而家弟弟都会行埋入去就担张凳就摆喺嗰个星盘嘅位置咧，仲会自己接埋洗洁精嘅。虽然佢洗同冇洗系冇分别，系啦，同埋佢洗完之后咧， 意识形态嚟嘅啫， 系梗系意识形态啦。佢洗完之后咧，全部都仲系嗰啲番碱铺嚟嘅。咁佢都照擺咗喺嗰度，咁咪又更加增加咗我嘅工作量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喎。 係，我都覺得唔緊要。最緊要係俾佢知道，整個嘅屋企係要大家一齊付出嘅。 係啊，係啊，係啊。就算係譬如抹窗啊，甚至乎有陣時帶狗仔落去散步啊，咁啊執呢樣執嗰樣啊，其實佢哋都會好樂意去做嘅。咁呢個係 抹窗 唔好，係雖然我住一樓啫。咁但係如果你话执呢样执嗰样嗰啲，其实佢哋都 OK 嘅，咁我觉得几好啊！即系一家人系大家一齐有个责任去到完成呢啲家务嘛， 唔系净系爹哋妈咪做噶嘛，即系做小朋友嘅都应该做。我你讲洗碗咧，我自己细个咧，我冇呢啲奖赏嘅，但系我自己咧就觉得玩水、就会自荐去洗碗。 其实洗碗小朋友好中意玩番碱铺噶， 因为水啊嘛，对于小朋友嚟讲玩水啊嘛。咁、当然爹哋妈咪都会执手尾噶啦，但系佢哋都好乐意俾我哋去一齐去做分担嘅。应该话 系啊，系啊。咁如果你话屋企有养宠物嘅，其实放狗都已经系一个要喺屋企要做嘅一样嘢嚟。 系啊，执铺铺咯，帮手。 系咯，系咯，系咯，唔系净系同只狗仔玩噶嘛。 系啊， 不过梳毛啊，即系执呢样执嗰样啊， 好多嘢嘅剪指甲、 做。 不过你讲开咧呢啲叫做做家务嘅嘢咧，咁屋企有一个吸尘机械人啦，咁我屋企又冇宠物噶。我想问咧，啲宠物咧会唔会跟住个吸尘机械人去吠佢或者搞佢？ 我唔知道，屋企冇嗰个自动吸尘。 系咯，如果有吸尘机械人，只狗会唔会见到佢喺度喐咧，忍唔住喺度拍佢啊，搞佢？ 我有上网见过只猫猫系瞓喺个自动吸尘机上面咯，佢喐佢就喐啦，佢完全冇嘢。 佢瞓喺上面， 佢好觉得好似咖啡杯咁啊，好似去咗游乐场咁。 而家咧啲宠物叻咗好多噶啦，因为佢哋见嗰啲高智能科技咧， 见得多咗啦。 系啊，其实佢哋成日见多咗好多噶，所以佢哋对于科技咧其实唔陌生噶。有阵时甚至乎你见啲譬如狗仔咧。坐埋喺度一齊 喺度望住个电视机一齐睇噶。不过如果咁啱你可能开咗嗰啲咩咩地理杂志嗰啲有狮子老虎嗰啲，佢咪入对废咯喺度。 瞪大只眼望住。 系啊，都几搞笑 嘅。几搞笑嘅，咁大家星期一嘅时候就同屋企人一齐做下家务啦。 你有冇见过人系唔系都话自己蠢或者自嘲自己不学无术呢？呢一种态度就咁睇就觉得佢好谦虚，不过如果太过火嘅话，反而会俾人一种卑微嘅感觉，冇办法留下好嘅印象。不过点解人会刻意贬低自己？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第一就是为了拉低自己的身价，以便在获得成功的时候可以得到赞赏。例如一件事只是需要出七或者八分的力就可以做到，但是会特登扮到非常辛苦才完成，然后在工作结束的时候就会特别强调自己劳苦功高，令人觉得他的工作非常之难，进而得到赞赏。不过这种做法只是可以满足自己的学才需求，有时候其他人就会觉得是你自己不肯用力，所以类似的手法用耐了反而会招致反感。第二就是帮自己的失败打定一个预防针，等到自己真的失败的时候就不会得到批评了。例如先谦称自己能力有限或者目标太过困难，事先准备好失败亦都情有可原的藉口，万一失败了都还可以保卫自尊心。第三就是特登表现得低姿态一些，抬高对方的地位，博取对方的好感。这种卑微的做法其实属于一种叫做迎合行为，以拍马屁的方式获取好感。其实这种卑微的做法是一种迎合的行为，就好像拍马屁的方式那，总之拉低自己的水平其实是没办法进步，而且享受不到挑战的喜悦和成就感，总是可以在失败和挫折之中学习到教训。所以习惯贬低自己的人最好都改一改这种态度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最近咧真系大战连连，咩大战呢？唔系乐坛，系呢一个球坛， 系 啦，呢个欧洲国家杯啦，美洲国家杯啦，系啦，咁啊，咁啊喺足球场上面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心理。所謂心理都需要咧，就係去到斷定對方到底嗰個嘅盤樓啊、方向啊各樣嘢。咁當然有好多數據嘅，譬如一啲精準或者係技性好強嘅球員，當佢哋落到落場嘅時候，點解佢哋可以逢人過人呢？ 係 因為佢真係將對手每一個人嘅特徵咧，係記咗喺個腦海入邊。經過數據之後，例如佢真係好似我哋以前睇嗰啲。嗰啲咩嗰啲電影咧，就話呢個人幾多 percent 為開咩，嗰個幾多 percent 做咩咁樣嘅。 係， 咁佢哋咧就真係可以將呢啲 data 活用喺呢個球場上面。所以咧，其實一啲用心嘅球員，當佢哋去到球場上面之前啊， 佢哋夜晚咧係要讀好多書，咪好多功課嘅。 或者即係其實都唔止現代啦，九十年代嘅球壇咧，其實都睇好多帶嘅啦，即係好多嗰陣時係 VHS 嘅年代。 以前睇帶你仲要飛嚟飛去，而家好啦，而家嗰個後邊啲幕後團隊幫你剪曬，你淨係睇精華。 我最記得咧嗰陣時咧，好多星級嘅門將啊，知道嚟緊嗰場要對巴西。咁九十年代嘅巴西係發生咩嘢事咧？就係、是、羅馬。马里奥啊， 三猫 系白铁白必图啊，即系再早一个年代， 罗马里奥 白必 图 啊，即系入咗波会抱住个 baby 嗰、 那个。 咁咧嗰阵时咧，佢哋已经有一种叫做福至心灵嘅叫做1-2-1-2-1-2咁样啦。咁咧点样破呢啲1-2-1-2咧？即系就系咧要靠不断睇大，睇下佢哋平时系点样做到个福至心灵去破解咯。咁、之后咧又系睇大，睇呢个罗伯道卡路士咧去射香蕉型嘅罚球啦。啲龙门又系咁睇，睇究竟卡路士点样？先佢射嘅时候究竟射咩方向，我点样救好呢？係重复有一个门将话自己重复喺卡路士射罚球呢，係睇咗呢超过4000次囉、即係睇帶不断歪返前再睇囉、 不过睇完都 係救唔到， 都难搞， 都係咁， 因为佢球速实在太快， 好劲， 同埋你射中咗你又唔係好敢接，因为佢球嘅力又好强， 係因为佢同好传统，即係譬如技巧式嘅一啲射波，譬如中村俊辅嗰啲咧，缺缺地嗰啲， 譬如碧咸咁样咧，大家知啦， 嗰啲 缺缺 地 咁样， 即係又好唔同嘅，即係罗伯六图卡路士嗰种係好疯狂，你知唔知边个系罗伯图卡路士啊？你唔知唔紧要，你一阵播歌嘅时候咧，你搜寻一下，你喺 YouTube 嘅世界打罗伯图卡路士，你睇佢经典十个罚球，你睇完之后就觉得，哇，原来呢个世界有人踢波咁劲啊！ 同埋只系暂时嚟讲吓，如果冇记错，净系得佢一个咧系需要咁大嘅助跑， 系啊， 系啦，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咧，因为你个人墙咪画咗线嘅， 系 你一定要喺个人墙嗰个位先可以挡开始挡佢嘅波，捉人墙噶嘛，咁后屘系有个方法就系唔俾佢咁强嘅助跑，就喺后面捉人墙。 系啊， 咁嗰个位咧，嗰阵时阿卡路士不断喺度望住佢啊，又同球证讲啊，咁球证又话，咁佢哋净系前面阻你。左你就话得啫，但后边佢又冇话 足球 规条 冇啊，我哋好自由啊嘛。 佢都系企喺你后边，又冇话错。咁嗰阵时啲几 有趣嘅，即系你睇呢位球员咧，周瑜讲多一两分钟，我话即系呢位球员咧，即系前无古人啦，后有冇来者唔知。 我希望有， 至少呢十年嘅球坛。冇人再好似罗伯图卡路士咁样射罚波。第二就系个罚波嘅命中率咁高。嗱呢啲全部都系咧，即系佢写下嘅呢个光辉嘅历史。 系啦，巴西对法国有一球嘅真系超级罚球咧，嗰、那个真系好靓。 九八世界杯啊嘛。 系佢竟然而家可以咁样弯入去法国个笼入边啦，真系企喺度睇住个波入咁。 巴富士，巴富士，巴富士， 系巴富士，踢过曼联啊嘛。 年 纪 大咧，记新嘅嘢记唔到。记旧嘅嘢咧，记得好好， 记忆犹新。 我真系啊，你问我九八世界杯啲嘢，我估唔到自己连个笼都记 得。你 记 唔记得巴夫斯最叻就系 甩手啊嘛， 甩手啦，系 啊，窝蛋同埋甩手。 窝蛋啦，系啊，呢啲都系巴夫斯 最经典嘅。好啦，唔好讲以前， 好啦， 讲翻依家。 咁而家咧就继续讲埋咧，其实喺一场嘅叫做足球比赛入边咧，其中有一个嘅时候咧就系十二码。十二碼咧，亦都係佢哋經常咧球員啊嚇，會經常追逐心理嘅時候，亦都最希望咧可以控制得到對方嘅心理嘅。咁試過有啲守門員咧，由於一個人要記住對方，譬如11个人嘅數據射門嗰個數據，例如美斯佢亦都有一個數據，佢最中意咧就係射向龍門，即係嗰個龍門框嘅右邊嘅中間嘅位置嘅。咁係唔知咩70几%，跟住左邊嘅地下嗰個位咧，即係左下角咧就係可能譬如20%。咁样嘅，咁有好多啲数据就真系要守门员都要记集咯。试过有阵时就守叫做最后啦，咁啊加时都踢完啦，十二码嘅时候咧，就真系要个后备守门员一齐出嚟喺度讲啊，提翻啊，嗱呢个咧佢就系几多，你要扑边度，嗰个系几多，因为一个人一记有阵时都记唔到咁多， 系有阵时会换笼添嘅。如果去到射十二码就换个后备笼出嚟，咁点解咧？就系后备笼又专救十二码，有啲球队或者有啲国家队系咁样 train 嘅， 系啦。咁佢哋咧由于都系要靠数据啦，咁另一个最关键嘅咧就系呢一个心理啦。除咗系球员同埋守门员，大家都要有一个嘅心理之外，佢哋就可以调控到自己同对方嗰一样嘢嘅。 咁試過咧，有啲專家就去到分析啦。如果喺射十二碼嘅時間，用咗一招咧，即係讀心術入邊最中意嘅情緒感染。 哦， 情緒感染無論係球員定還是係職場上面咧，都原來經常咧會出現嘅、 嗯。 例如，當你入咗一球或者唔入一球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話側邊嗰啲嘅叫做球員啊、bench 啊，甚至乎係下一輪需要就係射嘅射十二碼嘅球員咧，當佢哋嗰個反應原來直接影響到全隊嗰個嘅氣氛嘅。 係， 全隊嘅氣氛咧。原来是可以好有效咁样降低咗准备射十二码或者准备接十二码嗰个人嘅压力嘅，降低咗压力之后咧，系可以提高翻佢哋嗰个命中率嘅。咁、 嗯、 所以咧，原来亦都越嚟越多人咧会从住呢一个方向，特别教练团队啊，即系当佢哋去到射十二码嘅时候，喺个中圈咪等紧嘅， 系啊， 会做好多譬如提高士气啦，或者令到大家系放松心情啦，甚至乎系团结，即系团结呢一样嘢咧。或者多溝通啦，係可以令到準備射十二碼嗰個人咧，佢可以放開啲。嗱，只要同佢溝通完之後，佢可以放開到大概分零鐘咧，其實夠佢射十二碼嘅時間， 真係 夠咗嘅話咧，咁佢就已經係佢再大壓力嘅時候，佢都會放鬆曬，因為佢射完啊嘛，得定唔得佢都已經係放鬆曬。同埋守門員佢嗰個壓力咧，其實相對嚟講冇咁大嘅，咁變咗咧喺你射十二碼嘅時候，可能有啲策略啦。咁有啲人會多咗少少嘅動作啦、 嗯， 或者係專係會望住。守門員的左邊或者定係右邊， 是 但係射嘅時候又會做好多假動作，其實都是虛定係實嗰個嘅玩弄嘅啫。咁但係所以個關鍵咧，往往都會係嗰個壓力嘅控制。咁、 嗯、 如果你話用咗一種團結，例如歡呼聲啊、舉起雙手啊，或者大家搭膊頭，呢啲係可以有助咧大家去降低嗰個嘅壓力嘅。咁就可以大家除咗足球員之外，射十二碼啦，或者我哋自己翻工嘅時候多啲呢一類型嘅身體接觸，原來你就發覺原來大家同事之間都可以降低大家嗰個壓力啦。 Oh, 佢名字系 Hanna 谷子乔啊，有呢首作品叫《万年》啊，系时候呼吁下电话1872388，做咩事啊？ 冇错，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生日啊，又或者有啲祝福寄语啊，想同身边嘅人讲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 系，因为做翻个神光 Morning Call，都想同听众朋友倾下电话啦，见天口庆啊吓，1872388，有啲咩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讲，可以打个。早晨，早晨啊！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先讲一下，依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外边就热辣辣啦。咁股票市场点睇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个礼拜个别发展啦，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继续受到人工智能晶片商啊 Nvidia 回吐3%拖累啦，要跌噶吓，咁导致有得升15点啦。标指就跌8点，纳指系跌多啲，跌32点啊！全个礼拜计啦，道指、标指咧分别都有得升嘅，不过咧纳指咧就似乎持平啦。港股 ADR 又点睇咧？咁啊，睇翻上个礼拜嘅数据就要跌90点啦。大型嘅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偏软一啲嘅。咁睇下今日啦，港股开出嚟咧企唔企得翻喺18000楼上啦？因为咧呢个都系18000点嘅攻防战嚟嘅，散户股民就可以咧。多啲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吧。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奖项名单包括 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男歌手 MC 张天赋， 女歌手 Jenny 李恒毅，全球华人至尊金曲世一张天赋。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100%，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10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100%环节入边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 蔡依依非常之好，因为经常都会教我哋点样去到运用一啲嘅书籍，去到达到一啲有关于亲子上面嘅技巧啦。咁啊，今次都遇到个难题，就系发觉好多嘅小朋友喺佢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啦，可能冇乜礼貌啦，又或者比较上粗鲁啦，唔系好专注自己嘅行为啦。咁唔知道我哋可以点样利用一啲？大家睇起上嚟好文静嘅书籍，都可以控制到呢一班嘅大圣嘢咧吓。 我好中意你讲佢哋系大圣嘢啊，系啊，因为通常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阅读咧都系令到小朋友静下来啊嘛。咁啊，变咗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啊，啲小朋友咧一静落嚟咧，一睇书咧就变咗一个乖孩子噶啦咁样。 但系要佢肯静先得噶，佢哋连呢本书都唔肯拎啊，好多时。 所以本书就好紧要嘅，即系其实咧系会有啲挑战嘅，令到佢咧会觉得好好奇嘅，因为越中意脑筋即系急转弯啦，或者佢嗰个行为咧系好跳脱嗰啲小朋友咧，你真系要佢拉佢坐翻低，好 認真好嚴肅睇一本書咧，即係對佢嚟講都好困難嘅。但係啲書咧個封面好吸引佢、哦，或者嗰個書名咧係特別搞鬼咁、哦、樣，咁咧佢就會買嚟噶啦。咁咧嗱，其實你講起咧呢一類嘅書咧，即係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尊重人哋啦。 系啊， 系啊，你因为你咁样嘅行为啊，譬如礼貌啊嗰啲啦，咁、有啲书咧，其实咧佢个书名咧都有啲挑战性嘅，系啦、啊，即系例如啦吓，只手唔可以爱嚟打人噶咁。 哦，即系直头讲到明，即系将一个规则变成一个书名。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嗰啲家长一睇到呢啲书名咧，说话可以好伤人噶、即系你可以用一啲好唔同嘅语气咧。咁跟住咧，啲家长一睇咧，唉，正啊，正啊。嗱、呢啲书咧，如果我哋咧买咗翻去咧，见到啲小朋友咧一喺度即系用手打人啦，用脚踢人咧，就即刻攞本书嘅封面出嚟就嗱，你睇住啦吓，你唔可以系咁噶。咁咧，嗰啲小朋友咧就会好奇怪啦。 好似即刻拎条校规出嚟喺佢面前咁样。 即武林性火靈咁樣 哦，係喎、 哦，係啊，咁所以其實咧，有一啲小朋友咧，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大聖嘢啊，好乜嘢咧，佢哋就會有啲挑戰噶啦。佢就話：，哼，你叫我唔好打人，我就睇下，係啦，即係唔可以打人，我就睇下你點樣打人咁樣。咁、有啲好乖嗰啲細路仔咧，可能佢哋即係比較怕，即係怕事嗰啲咧，一見到呢個武林性火靈咧，咪好驚咯咁。咁、但係咧，嗰本呢一類嘅故事書點樣去睇咧？你當你打開嚟睇嘅時候咧，佢絕對唔係講緊一啲好即係規範嘅嘢，一啲規矩，佢係話俾你聽，隻手唔係打人噶。因为只手有好多嘅用途嘅、例如佢系可以爱嚟玩啦，同、你挥手啦、握手啦、帮助别人啦，即 系 有好多系啦，有攞嘢食啦，全部都系好嘢嚟嘅。好啦，咁当你想要用只手去令到人哋受伤，系啦，咁你啱唔啱啊？咁样、其实唔使讲啱唔啱嘅，佢已经知道。我隻手唔單止可以做咁多嘢、即係其實打人呢一樣嘢已經係排到最後，咁自自然然呢佢就唔打㗎喇。咁同埋呢一類嘅書呢好特別嘅地方呢，佢就唔係淨係講一啲道理嘅，佢係比較闊啲嘅、因為啲封即係裏面嘅圖畫呢，佢會有唔同種族啦、唔同顏色啦嘅、手掌呢伸起上嚟嘅，咁家長都可以同小朋友透過閱讀呢話俾佢聽，咦點解呢每個人嘅手都唔一樣嘅，有啲大，有啲细，有啲深色啲、有啲就白色啲咁样。咁即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小朋友就会发觉原来咧每个人都好不一样，即系嗰个认同就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嘅人种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点样去善用嗰只手去帮人啦、啊，定系去伤害别人咧？呢一啲嘅行为嘅过程咧，就唔系用啲规条，系用一个带你去反思嘅过程，等你嘅小朋友就知道啊，系、我应该点样去善用自己一只手呢？好多我哋教细路仔行为啦，啲书本咧俾咗好多智慧我哋咧，就系、令到细路仔咧系反思，即系我哋讲你，即系我哋嘅大人，你反省下啦咁样啊嘛。咁但系小朋友就会反思一下，系、我既然呢一双手梗系用嚟玩，好过用嚟打人啦。点解啊？因为你打咗人之后咧，你系会有后果噶。 哦，咁所以呢一类型嘅书籍咧，有佢哋自己嘅好处啦。第一批咧就系佢哋可以用呢一个嘅书名就 draw 到小朋友嗰个嘅留意啦。咁亦都可以喺入边咧。学到好多，会唔会有啲书咧？其实可以更加吸引到啲小朋友嘅喺入边咧，可能讲下讲下嘅时候，个内容已经调整到就系可以喺入边吸收更加多嘅。因为我系怕啲小朋友有阵时候如果冇一个阅读嘅习惯，譬如好似我咁啦，我就好好嘅，因为之前听蔡姨讲咧，嗰啲游戏书啊，而家我小朋友每日夜晚嘅时候嘅时间咧，佢已经进化到去点咧？佢自己会执干净个 sofa 台啊附近嘅位置，执到好干净啦，跟住佢就会将本书摆停喺台面。跟住佢就會邀請我咧，就一齊過嚟同我一齊睇書啦，睇完書就瞓覺啦咁樣。咁我覺得我真係要讚啊，因為 好成功 啊，因為佢真係會自己執完屋之後咧，跟住先至會睇嗰本書。咁當然啦，呢、這個少少新教嘅就係、我每一次同佢睇書之前，我話間屋咁亂，我係唔會同你睇噶。咁我就、我就喺佢面前就我執屋，咁佢就成日睇住我執屋嘅。睇下睇下咧，就開始學啦。咁佢知道原來我係要執屋跟住先睇書咧，佢就學咗我，佢就先執咗屋，然後就邀請我同佢睇書。咁我覺得都係呢一個。咁可能有啲書都真係咧喺個過程啊，或者各樣嘢上面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去睇喎。特別係學埋呢一個嘅行為嘅問題。 係啊，嗱，你呢、這個提出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即係以身作則啦。啊、你冒犯咗俾個小朋友睇，咁變咗佢就會跟你啦。但係我想講咧，頭先你有一個重點就係話，有啲小朋友咧，佢本身咧真係唔係好中意睇書嘅。 嗯， 即係你攞一本書出嚟教訓佢咧，可能仲適得其反，佢以後都係好唔中意。 嗯， 所以點解咧？你話啊，我哋有啲咩書啊？點樣去同細路仔去引導佢閱讀啊？從而令到佢咧係會主动埋嚟睇本书啦，咁、所以我哋上集讲游戏书咧，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媒介。咁、当我哋而家讲紧啊，究竟啲书里边嘅行为系点咧？正正就系我哋反而系谂下家长可唔可以好似你咁，自己去八卦下，譬如话。啊，有啲书讲礼貌嘅，咁我哋都好想知道礼貌有几多种啊嘛，点样为之有礼貌，唔礼貌嘅结果系点样嘛？咁喺当中抽丝剥茧，谂到一啲可能你见到个小朋友都可能系做得好嘅，唔好谂住佢做得唔好，系做得好嘅，咁然后咧就引佢啦，我就会咁嘅，通常我都会咁。啊！呢本书里边有个小朋友好有礼貌、哦，佢见到人讲早晨、哦，咁啊对住个小朋友讲咯。我觉得好似你嘅，我试过有一次咧喺啲课室嗰度同小朋友讲故事咧，有小朋友咧真系唔睬你噶嘛，即系望喺对边，跟住本书里边正正有一个角色就系咁、哦。咁我讲讲下，咁我就知道呢个小朋友咧系即系其实佢嘅态度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嘅专注噶嘛。咁我就会话。啊！有个小朋友望住个窗口、哦，唔知道系咪我呢个故事里边嘅主角咧？咁样、你一讲咧，个小朋友就望啦，跟住其他小朋友就指住佢、 哦。哦，咁咪容易吸引佢啦。 系啦，咁吸引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就越走越埋咯，围住我咯，跟住好 friend 咁搭住我膊头咯，跟住入到去睇。咁我哋嗰日嗰个活动，其实有家长喺周边见到嘅，咁啊见到之后咧，嗰啲家长咧都觉得好神奇。咁、我就话，其实呢个唔系神奇，可能我哋有时喺阅读嘅过程里边，我哋明明知道呢一本书里边嘅即系信息系比较严肃嘅，你教行为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更加要动下脑筋，点样带佢进入呢一个阅读嘅世界咯。 系啦，咁啊，但系家长同埋老师咧都要动动脑筋啊。书本咧就已经喺度噶啦，亦都好嘅教材，好嘅一啲嘅题目，甚至乎系工具。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活用佢。令到小朋友咧唔会觉得闷，所以话小朋友喜欢阅读咧，唔系小朋友天生中意阅读噶，系我哋点样去到令到佢哋喜欢拎住本书阅读噶吓。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最近在网上疯传了一条片段，就是在狂风暴雨之下，很多动物都会找地方躲起，但是就有一班鸭仔喐都不喐，原封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像整个画面静止了一样。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他们宁愿淋雨都不离开呢？原来是因为鸭仔他们的羽毛本身是防水，企到直一直就是有利于雨水可以扇走，所以唔好以为佢哋企到直一直会淋到成身湿晒，其实佢哋身体入面系干身嘅。鸭仔嘅羽毛就好似一件干湿褛咁样，保护住佢哋嘅身体，落雨嘅时候都可以淡淡定咁企喺度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这几晚 能像师奶般吵架有益吗？仍怀念密云中手挽手寻求发生，何必叫圣殿最后没原因？你当放我一马吧，我想很高贵地分手，揭穿底牌有时很丑，才趁你再放大假，还有裂过无声像猫带走，你刚刚出发就搬走，要找紧这个逃生口，留到尾害怕共你不出的定义没法守。戴上过你的手铐， 继续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电视部的昌昌，早晨昌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一，今天晚上7:35的时间有什么精彩节目？ 今晚呢就会送给大家香港故事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啊，这个纪录片系列。咁睇过朋友都知道啦，就是介绍呢我哋喺香港生活嘅印度裔朋友种种嘅香港故事嘛。嗱，咁今集呢同大家睇下喺香港嘅印度裔朋友呢对于教育嘅睇法啦。咁啊，话说咧，印度人咧，佢哋原来家庭观念好重嘅，咁所以咧，对于仔女嗰啲教育咧，尤其重视。咁但系人在异乡啦，佢哋讲啊讲印度文啦，讲印度话啦，但喺香港生活讲广东话，佢哋教育上面有啲乜嘢睇法，有啲咩理念咧？嗱，咁啊，今晚节目咧就会邀请到咧几位印度朋友，真系现身说法。嗱，其中一位咧。佢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咧係亦都係一位老師嚟嘅。佢一位喺一間國際學校嗰度任教，教幼稚園部啊。咁佢細細個咧就因為佢係印度裔嘅朋友啦，咁所以佢讀嗰啲學校咧都係唔係主流，即係唔係收嗰啲華語學生嗰啲學校啊。所以咧。但佢香港生活啦嘛，佢識聽，佢識講廣東話，但佢唔識睇，唔識寫，唔識讀講我哋中文字啊。咁佢覺得咧呢一樣嘢咧，好影響咗佢事業發展。咁佢而家成為咗媽媽咯，咁佢所以咧，佢都希望咧佢啲仔女咧，即係安排入去嗰啲本地主流學校嗰度，等佢哋真真正正喺香港落地生根。咁究竟呢一啲唔同年代嘅印度裔朋友，佢哋對呢啲香港教育嘅睇法係點咧？想知道多啲，今晚7:35要留意呢个香港故事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啊！ 我自 自己都突然間俾你咁講咧，諗翻起我仔仔啦，學校嗰度佢即係喺個同一班入邊都有啲非華裔嘅學生喺度嘅，係啦，咁佢哋都係好努力去到學中文啦。就正如頭先阿蔡所講啦，即係呢一位嘅今集嘅主角咧，佢就希望佢下一代咧係真正融入香港，因為係嘅有陣時候我哋好多人都淨係得中文字噶，未必咧真係全部人識得睇嘅。咁但係如果你又想融入喺香港生活入邊，咁可能呢一方面咧都要再加把勁先至得噶啦嚇。一個好好嘅香港故事，7:35嘅時間大家就可以欣賞得到啦。8:00嘅時間啦，我哋又有哲學嘅噃係嘛？ 冇錯，咁啊，今晚大師對談啦，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今晚咧會同大家講咩咧？講下傳統曆法啦。咁啊，話說咧，呢個傳統曆法咧，係我哋中國古人通過觀察天象去制定咧年月日嗰個計算方法啦嘛。咁啊，後來就唔係淨係年月日咁簡單啦，即係嗰啲人咧就將佢曆法啦、星體運行咧就結合咗陰陽五行嘅情況咧就撰寫成為曆書。嗱，咁究竟嗰本曆書點睇咧？即係通勝啦。咁我哋今集節目咧就請到啦一位本地著名曆法學家蔡慶華師傅咧，上嚟同大家講下點樣睇呢本曆書，點樣咧呢、這個。嗱，民間社會我哋通常擲日好重要嗰本書咧，究竟點樣睇嘅咧？佢嘅由來係點咧？當中有啲乜嘢文化咧？嗱，今晚8:00嘅大師對談咧，聽下呢位大師點講啊？ 我睇我都未必識睇啊，仲要知道佢點嚟嘅，所以我都有興趣。特別咧，我如果你揭呢本叫做萬年曆嘅話咧，我揭嚟揭到最咧就係揭咩咧？揭佢好多嗰啲咪通勝嗰啲字啊！嗰啲字有啲英文就變咗做中文嗰啲咧，其實佢有幾版專嚟講呢啲字， 係係 係啦，嗰幾版我話攆得最多噶 啦。你都係當佢笑話書咁睇下啫， 即係欣賞一下啦，欣賞一下唔同方法演繹英語啦，咁樣啦，都有趣啊！咁大家留意住啊，如果即係大師對談啊，講啲咁高智慧嘅嘢咧，咁大家睇完之後可能好似我咁樣，可以令到自己聰明啲啦嚇。好，10:30又有咩節目咧？ 今晚10:30咧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中国科学革命，咁系一个纪录片系列嚟嘅，咁一年3个星期咧嘅星期一都会同大家介绍下中国嘅一啲著名嘅科学家，咁今晚第一集啦就同大家探讨个领域咧中国人啊嘛，民以食为天，所以今晚探讨嗰啲科学家咧都同食物有关。 正喎、哦，系咯，跟住咧， 咁今日话说我哋而家全球人口咧，即系。據嗰啲專家統計啊，去到2025年咧，佢哋估計咧就會去到100億人噶啦。咁啊，我哋地球有100億人，有100億把口，咁啊，全部都要食嘢噶嘛。咁啊，所以咧呢、這個生產食物呢一個需求咧，呢、這個挑戰真係好大嘅。咁啊，今晚節目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咧，3位中國科學家喺務農同埋畜牧方面咧有好突破嘅研究啊。咁啊，佢哋當中有啲咩咧？就包括咧嗰啲農作物有啲基因編輯。等佢啲農作物咧可以抗病能力高啲，延長嗰個保質期。咁另外啦，畜牧方面啦，佢哋養豬嗰度咧，亦都有好多突破性嘅科學研究啊。咁等到啲豬肉咧好食啲啦，產量穩定啲啦。咁究竟大家想知道佢哋有啲乜嘢研究，有啲乜嘢貢獻嘅話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中國科學革命啊！ 哇，好睇喎呢個，民以食為天啱啊嚇。咁大家留意住10:30中國科學革命啦。唔該阿昌，拜拜， 拜拜。 好啦，嚟到9:29啊，咁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日间咧都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咧都去到33度，咁都系热辣辣噶，咁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离岸啊。风势咧都会清劲嘅，咁而家要注意嘅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啦。咁而家嘅气温咧，啱啱跳咗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咧系76%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低系2嘅水平嚟，系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嘅天气咧，最紧要带备支水出街啦，系咁。 户外工作嘅朋友特别留意住啦，咁啊一有啲咩再热啲嘅叫警告咧，第一时间即刻同大家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获一加薪3%，有公务员团体对加幅表示失望，认为会打击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若果政府整体财政状况可以，经济亦都有增长。通过加薪肯定公务员工作的确可以提振士气， 但他認為加薪並非全部，相信市民和立法會議員的肯定同樣能夠提升公務員的士氣，呼籲市民不要吝嗇讚許。政府亦都有行政長官表揚榜等的計劃，嘉許表現優秀的公務員。楊學培恩接受本台上任兩週年專訪的時候說，會透過優化公務員管理做好賞罰分明。他指出年資不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公務員憑著才幹和潛質可晉升，當局同時簡化機制和程序處理持續表現欠佳公務員，對於嚴重個案會著令退休。公務員福利方面，楊學培恩重申局方正是研究在大灣區購買牙科服務的可能性，包括買哪類服務、怎樣傳送病歷和保障質素等。機管局表示，目前航空資料顯示系統正常運作，機場客運大樓的航班顯示屏昨天早起出現故障，中午開始逐步恢復運作。機管局說，經過凌晨的全面檢查，今早所有航班資料顯示屏包括離境大堂、接機大堂、登機閘口和行李認領大堂的航班資料顯示屏都正常運作。另外，機場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正常運作，提供即時航班資料，航班運作維持正常，呼籲旅客留意最新航班資料，預留充足時間辦理登機手續。俄羅斯南部達吉斯坦共和國發生多宗針對宗教場所和警方的襲擊，造成至少九人死亡，包括七名警察、一名神職人員和一名教堂保安，另外有超過十人受傷，至少六名槍手被擊斃。當局說，事發在達吉斯坦最大城市馬哈奇卡拉和沿海城市傑爾賓特，襲擊目標包括東正教教堂、猶太教堂和警方檢查站，有教堂遇襲之後起火。俄羅斯反恐部門說，針對傑爾賓特槍手的行動已經完成，在馬哈奇卡拉的行動仍然繼續。達吉斯坦領導人梅利科夫指襲擊者的身份不明，又指他們試圖破壞社會局勢的穩定。俄羅斯傳媒引述執法部門指，涉案槍手是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支持者，但就沒有提及組織的名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初時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天氣漸轉酷熱。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900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7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4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极兔速递8.06元，跌2.7；腾讯控股378.4，跌3元。长实集团29.3升1毫，阿里巴巴71.3跌7毫，建设银行5.7跌1仙，友邦保险55.3跌5毫，美团115元跌1.2，网易139.2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94，加元1.371，人民币7.261。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06点，升9点。港金报2160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4.1美元，卖出23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彩虹道去翻釜山道方向，近蒲岗村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左转蒲岗村道系车多噶，龙尾去到近笔架山花园。另外葵青路天桥去翻青衣方向，通往青衣乡事会路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大老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龙尾喺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另外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喺海丰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荃湾公园。然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喺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在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记得在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曾经来过香港表演的一位创作男歌手好受年轻人的欢迎，凭着 See You Again 而走红，现在已经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创作歌手 Charlie Puth。 To talk with all these people in your room, I try to lock eyes and give you clues, so you can come and follow me out by the pool. My blood pressure elevates when I call you up for being fake, and I don't want to be mean, but I'm not gonna shut up instead. I know who you really are and your so-called friends, quotation marks. I don't wanna make off and that's when she said, I don't need a hero, I don't want to be saved, but I said I'll be here every night and day. Oh, I don't need a hero, but if you let me stay, oh, I can still be here. 这个礼拜停留不动，稳占榜的中游位置第五位 Charlie Puth 的新歌 Hero。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日 星期一的 Morning Call 呢有他啊，萧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你好啊。 你好啊。 吃了早餐未啊？ 吃了咯。 哎哟，吃了咯。咁可以呢有气有力讲下今日想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啊？ 分享个孙个孙女。 係孙女。 係佢30号生日。 嗯，嚟緊30号。 是嚟紧30号，跟住咧7月2号咧就系、是、我个第三女生日，生日，咁诶两个咧一齐就30号一齐庆祝咯， 会、哦、啊， 一齐庆祝埋， 你有冇份啊？ 梗系有份啦， 系啦，唉、哎，就系等你讲呢句啦，点庆祝噶？ 我啊， 食饭。 食餐饭啦、啊，切下蛋糕啊！头先啊，唔知阿船长阿 Vicky 话食蛋鸡蛋。 系啊，我啱啱问阿萧女士啊，话啊，咁你会唔会整下红鸡蛋俾佢哋啊？ 你真系开心啊！提到我出餐都唔记得咗，谂住食蛋糕食庆祝啊，食饭啊，咁诸如此类咯。 整翻只红鸡蛋啊嘛，我谂而家好少人收红鸡蛋，收到会又会份我开心、 啊， 勾起好多以前嗰啲开心回忆、 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嘅童年回忆啊。 系啊，你话啊嘛，阿孙女18岁生日啊嘛，咁系一个重大意义嚟噶嘛，咁啊送下红鸡蛋俾佢咯。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提醒啊。 系，我知道今日咧。你个孙仔都有啲活动噶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佢今晚咧学校就去北京旅行。 哇，开心喎、啊！学校去啊！ 同埋佢今年啊考 DSE， 希望佢咧可以入到大学啦。 嗯，得嘅，得嘅， 入到嘅，好多噶大学学位依家，你知唔知道噶吓？ 希望系咁啦吓。 容易咗，容易过以前好多噶啦。 咁系，容易过即系十倍都唔止啊！ 咁、又唔，我又唔讲真正个数据，总之容易啲，我只能够讲容易啲咁样咯，系啊。咁佢啊 DSE 考高少少分就更加容易啲咯，系咪啊？咁啊，你都记住佢哋噶，成日系嘛？ 系啊，边个生日啦，边个乜嘢我都记住噶。 挂住佢哋，咁佢哋挂唔挂住你啊？吓、啊？ 挂住 就好啦。 系啊，仲、有啊，唔记得咗啊。今晚个细女咧去咗韩国几日啦，今晚翻啦，希望佢 买啲手信俾你，系咪啊？梗顺利就一定噶啦， 顺顺利利啦，大家都顺顺利利咁样咯。 好啊，咁啊，开心啊最紧要。我听你把声音咧都好开心。 啊，好开心啊！啊，我旧年都打过嚟噶啦，我个、大女生日嗰阵时，啊，唔知阿 Vicky 咧，船长话：哎呀，你嗰日礼拜六啊，冇得播啊，你旧历不如旧历先播啦。 系，可能都真系、哦。不过嗱，讲紧一年前嘅我就唔记得啦，因为你就讲啲旧啲嘅嘢，我就记得。太一两年嗰啲咧，我冇乜记忆噶啦。你系咪都系咁噶？我成日都唔记得嘢噶，依家吓。 我都系噶。 你都系 噶。而家几廿岁都系。记得咁多嘢 系咯，系咯，都系嗰句。 讲咗乜嘢又翻嚟，又唔记得咗咯。 系啦，快乐最紧要，啱唔啱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又识拣拣、许冠杰嘅歌喎、今日。 系啊，我好中意阿 Sam 嘅歌噶嘛。 诶，同我一样啊，我都好中意 Sam 歌。 佢开演唱会，我买啲平平地飞都去睇下噶嘛。 咁梗系啦。歌神即系歌神啊嘛，系咪先 ？Sam 歌就 系 最敬业闹业噶啦，系咪先？ 系啊，嗰日买唔起嘅平平地冇所谓啦，都 参与下啫， 一齐跟住唱下歌，大合唱系最开心。 梗系啦， 系啦系啦，摇下手机几开心啊！ 系摇下手机几开心啊！吓，记得唔好喺入边拍晒啲片啊，摇下好啦，系咪？ 唔识噶，嗰啲唔识嘅。 系啦，摇下手机，着下灯仔几开心，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我哋今个早上又带嚟 Sam 哥嘅快乐啊！祝你全家人都快快乐乐。 多谢你哋几位啊！我噏唔得晒你哋啲名啊，唔好意思啊， 紧要。 冇所谓噶，系咪先？系啊，你继续听就得噶啦。 不过都欢迎你记住晨光第一线小白阿欧同 Vicky 嘅。 系啊，我都谂唔到一打到啦。 好啊，缘分你电话 系啦， 好啊，我哋一齐听歌。 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咁所以咧唔细讲个饭啦，净系讲嗰个辣炒猪肉到底个秘诀喺边一度咧？咁其实喺翻一啲超级市场嗰啲地方，你咪买到一 pat pat 嗰啲咧，人哋已经一炸猪肉去。一排排排晒俾你咁样， 一片片咁样嘅， 一片片摆晒一 pack 嘢入边咁样嘅，咁你就其实买嗰啲其实都已经 OK 噶啦。咁如果你话一个人食嘅话咧，你预半 pack 就已经可以啦。咁如果两个人食嘅，譬如两口子嘅，咁你买一 pack 咁样，咁其实都够食噶啦。除非你本身你都好中意食嘅，好想食好多嘅，咁可以买多少少。好啦。咁你真係要落手煮嘅時候呢，咁係咪好難呢？唔係嘅。咁你先要呢就準備咗個豬肉啦，然後你就準備個 pan， 一個 pan 你就落啲油喺中間啦。落咗油之後適量嘅油啦，跟住你就可以呢等個鑊呢一熱咗嘅時候，你就可以將嗰啲嘅豬肉呢，其實好簡單，你唔使話特登整到啲豬肉呢散收收㗎。 唔使熱㗎？ 唔使，你呢度煮呢度熱得㗎啦。好啦，咁你就將成 pat 嘅豬肉呢就放落個 pat 放落個 pan 嗰度先。好靚咁樣，人哋點樣幫你包裝，你就成個攞筷子放掃曬落個 pan 上面先。係啦，咁咧上面如果你咁樣，你都好似一塊咁樣放上個 pan 嗰度啦。咁所以佢咧就都好快脆咧，就已經會熟噶啦。咁佢咧就因為啲豬肉都切得薄啦，咁你前面同埋反咗去之後咧，都再先去煎一煎佢。咁啊煎到熟嘅時候，你就可以將啲豬肉就慢慢開始咧撩翻開。咁啊驚佢重疊嘅位置咧，有機會會唔熟嘅啫。好啦，然後咧就要準備洋葱啦。咁洋葱喺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咧就放落去啦，咁啊切到一片片咁樣放落去一齊炒。洋葱預熱咧就會變甜嘅，咁但係炒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少少辛辣嘅味道，不過咧好快脆就會消失噶啦。咁啊越辛辣嘅咧，有啲專家講，洋葱炒嘅時候越辛辣，炒完之後咧甜度亦都相對嚟講會越高嘅。咁啊好期待呢一個咧有辛辣味道同埋有甜香嘅呢一個嘅豬肉啊嚇。好啦。有一個調味醬嘅調味醬咧，你就要放去呢一個嘅炒豬肉入邊嘅。咁啊，到底個調味醬點整咧？呢、這個亦都咧係極具韓風嘅味道嘅關鍵嚟噶。咁先準備第一個器皿啦。咁你就要準備定啲，譬如半茶一茶糖嘅呢一個嘅砂糖啦，落砂糖啦。落辣椒粉啦，辣椒粉其實你喺街市嗰度都好容易會揾到嗰啲醃料嘅鋪頭，辣椒粉啦，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定啲豉油啦，豉油攞一羹，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定辣椒醬，又落辣粉，又落辣椒醬，跟住嗰個嘅即係叫做韓風嗰種嘅辣味咧，就好容易會滲出嚟噶。好啦，跟住亦都準備定咧，就係一啲有啲朋友就中意，如果你唔落辣椒醬咧，就落豆瓣醬，係啦，豆瓣醬都一樣可以嘅，係啦，跟住亦都要加啲蜂蜜嘅。咁如果你想喺辣嘅同一時間有啲甜嘅味道亦都強啲嘅，除咗洋葱嘅甜度之外，亦都可以加啲蜂蜜入去、哦。 所以砂糖都唔夠，要加埋啲蜂蜜。 砂糖同蜂蜜咧係兩種唔同嘅甜度，同埋兩種唔同嘅用法嚟嘅。咁、所以兩種咧都要加嘅。 Okay. 好啦，然後咧就可以準備定啲蒜啦。咁啊，直頭將大蒜咧就磨到佢變咗蒜蓉咁樣。 係、 啦， 咁 亦係啦，冇錯，亦都攞一羹落去啦。 如果我淨係切切粒粒得唔得咧？ 都得嘅，都得嘅。不過你蒜蓉嘅味道會再香啲，會爆多少少嘅。好啦。跟住就要落翻相應嘅水分啦。如果你驚太結嘅話，就水分你自己可以加。有啲朋友就中意結身少少嘅，咁可能水嗰個分量就唔需要太過多啦嚇。好啦，跟住就將佢撈勻咗佢啦。咁啊，跟住就已經成為咗頭先嗰個叫做秘製嘅醬汁噶啦。其實你聞落去嘅時候，亦都有辣同埋甜嘅味道喺入邊嘅。 咦，我咁樣聽呢一個醬汁咧，係可以整埋嗰啲落埋嗰啲面落去食做湯都得嘅喎。 哦，又得喎呢個係啊，咁。呢、这個佢最主要都係放翻豬肉，同埋因為你會先去將佢同豬肉一齊炒啊、因為而家嗰個醬汁咧都係凍嘅醬汁嚟噶嘛，咁、你就將佢放埋落去嗰個豬肉入邊咧就一齊炒嘅。咁、有啲朋友就想再食得嘅結身少少，可以譬如之後落翻啲生粉落去，令到佢打咗個芡，其實都可以。咁、你之前嘅水就落翻多少少就得噶啦嚇。咁、之前嘅水唔係落得好多嘅，咁你就唔使打芡噶啦。咁你就直接將個豬肉就一路炒一路炒咁樣好啦。咁炒完之後咧，我自己就再中意加啲。個葱花都要分兩個步驟嘅，第一個步驟就將啲葱花就直接放落去，然後就兜一兜先嘅。咁呢個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咧就係啲葱花都已經預備多少少。咁喺你炒完呢個豬肉之後，你就可以裝碗飯，裝一碗大碗少少嘅，譬如韓國人好中意用嗰啲。大碗嘅飯噶嘛，跟住係啦，跟住你就將嗰啲豬肉咧就平鋪喺呢個面上邊、都仲未夠嘅喎，個葱花都仲未落住嘅。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再煎多一隻太陽蛋。 哇！ 煎只太阳蛋就放喺呢一个猪肉上面，跟住个葱花先至再落去。咁有两种唔同食法嘅。咁如果你有啲朋友中意食煎荷包蛋嘅话咧，咁可以煎多一两只啦。咁啊食法可以即系随意啲。因为第一个食法有啲朋友就中意净系食咗个蛋黄先。如果你系呢一个食法嘅话咧，咁我就劝你煎两只鸡蛋。咁第一个食法咧，食咗个蛋黄先，跟住咧就你就先至再将第二只嘅荷包蛋再放喺面， 捞埋啲饭一齐。 冇错啦，咁啊连埋嗰啲预先准备咗嘅葱花，就呢个时候就捞啦。 我觉得咧，如果我有第三个食法，打只生鸡蛋落， 系 哇都好似好正。 不过生鸡蛋可能有啲朋友又即刻喺度谂啊，究竟点啊，健唔健康啊，有菌啊。不过咧有趣，你喺屋企食咧就打生鸡蛋咧，你屋企人就会禁止你啦。你喺啲 出边食， 南韩嗰啲餐厅食咧。啲人哋生雞蛋又話哇正啊，韓式拌飯啊，跟住人哋喺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喺屋企做咧，你又覺得唉、哎、好似好唔健康，好唔衞生。你喺出邊咧，人哋端到嚟埋嚟你叫做台前咧，你就覺得哇正啊咁樣，即係呢個都有少少搞笑嘅，我自己覺得咁樣。 體質啦， 係啦係啦，同埋生雞蛋其實都係有規定嘅。第一睇下入邊嗰個含菌量啦，第二就盡可能咧都係喺佢出產咗之後啦，咁啊最好都係兩日之內就食用，咁會好啲咯，係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線。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用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往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往为我再添翅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无人已于我旁。 听过有呢首作品啊，名字叫《翅膀》，是推广宪法同埋基本法的主题曲嚟嘅。转个头会有《风骚快活人》啊。